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泊尔博克拉国际机场投入运作。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表示，新机场有助尼泊尔的经济发展。随着新机场投入运作，博克拉成为尼泊尔和众多国家联系的中心。新机场投入营运和尼中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启动，一些大项目正在中国支持下得以启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恩强调，新机场成为中尼共建一带一路的一张亮丽卡片。新机场不单止是便利尼泊尔和中国及世界各国人员来往的航空枢纽，亦是见证中尼患难真情和友好互助的友谊工程，成为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体、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生动实践和有力见证。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2023更有爱。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2023年呢，我会见我的家人多啲，因为自己的工作比较繁忙啦。好多时大家的聚会呢，我都冇乜机会呢可以出席㗎。我要决定㗎啦。2023年呢，我要推晒自己的工作，一定要搵多啲时间呢同家人相处，增进感情㗎嘛。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盘点政策，今次邀请了屯门区区议会主席陈友海和区议员赖嘉文，同大家分享区内政策的发展历程。 屯門不單止是第一代智慧城市，区内的运输更加是基建发展的重点项目。 建设新的道路有助接驳全港各区之余，原来还可以带动一项重要发展。 想知道是什么，记得留意1月4号盘点政策，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1。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迹，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已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 来自王维《终南别业》呢两句诗，寓意就系话，有时看似身处绝境，但系希望咧，可能系慢慢酝酿当中。套用喺阿 J 嘅歌曲中，就系上天想同歌中男主角讲嘅嘢。 原谅你终此一生只判失败。 作曲周国贤，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龙虎榜第六位。坐看云起时，阿张刘盈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新年快乐啊！首先咧，同阿李丽鬼讲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跟住同呢廖冼强讲啊，新年快乐啊，强哥。 喂，早晨，早晨。 同所有听紧嘅朋友讲新年快乐啊！ 大家好啊，我系新年快乐人，我系阿耶李丽鬼，恭喜发财，快一个早年先，希望大家出入平安。 冇错， 今年行大运。 冇错，我阿廖冼强到你。 我今日好简单，我就叫做马壮人强。 讲啊，边个壮啊？边个壮啊？壮田嗰壮， 埋壮嗰壮， 唔好讲，我哋唔想讲呢啲嘢，心谂都唔好讲出嚟吓，冇错。 我只可以谂， 嗱，佢就系咁样噶啦，系嘛？ 我识唔识讲？我梗识讲，我都唔敢讲。 你就要叫佢唔好讲嗰啲嘢，佢就系会讲出嚟。 唔好讲嗰啲 嘢。过新年一年啦， 唔怪得你话你派佢派嗰利是叫大家利是， 啱啱先？我真系冇讲错。 唔怪得佢派嗰利是叫大家利是， 佢真系大家利是噶，开口及就嚟。 唔好唔好， 系啊， 相亲相爱吓，好难啦吓，即系咁讲。 都几难嘅，如果佢唔改，佢一日都唔改我，其实基本上呢啲咁嘅位，我真系好难忍得住。 过年啦，开唔开心啊？新年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 好平静啊， 翻嚟分享下， 好啊，好，做啲咩啊？ 好开心， 耶耶！ 多谢晒大家，因为都有啲嘢嚟俾我启示嚟噶。 吓， 系啊系啊，我翻嚟同你讲下。 好啊， 喂，好啦，太极阿圣诞话，琴日生日，一月一号。 啊，系。 阿圣姐过嚟祝下佢生日快乐啦。 总之就生日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一切进步。 一齐高歌扶住呢个太极七子，好唔好嚟？好，开始我哋嘅节目。耶！火烫火烫。 相信他的心理真狠话，人权欲望已变大，请他不要再去踩。谁人寂寞要痛快，只要规矩一点不太坏。何妨日夜去探街，只要开心也会嗨。离离合合却太快，请你今晚切勿不介怀。为何踏入这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 早晨，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三小时嘅风骚浮人话俾你听，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5%嘅，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又干燥，未来数天都系有阳光白白陪住我哋嚟晒啲被先。今年嘅冬天好似嚟咗，又好似走咗，又好似喺门口，又好似喺唔知喺边处啊！希望呢个天气。留翻少少，俾翻多啲啲嘅新年氣氛我哋，因為好快就到農曆新年，要講恭喜發財啦！ 想起舞盡沉落，想高興請高歌，請跟我盡沉落，請今晚高歌。火燙火燙火燙的生活，不理不理不理如何。相信他。 击全人类高过。今日咧虽然系公众假期咧，但我哋节目一切照旧啊，一样会有呢、這、一个古文有噶嗬， 有梗有啦，傻猪嚟！ 佢今日有少少呆 feel， 日日都系咁噶啦，就系今日咧。不过今日系特别， 佢为咗庆祝新年，进入更呆一阶。 冇错冇错，庆祝新年进步啊嘛， 呆佬拜年， 原来佢嘅新年呆系要进步嘅，进步更呆系比旧年更呆， 更呆嘅系啦，有古文啦，另外有淑女关注咗啦，咁啊，所以大家一路记住啦。 冇错， 记唔记得我哋喺呢个新年啊，即系新年前呢个2022年啦，而家讲2022，好似好耐，但系 其实两个前啫嘛。 系几日前啫嘛吓，我哋曾经做过一个叫做如果2023年你想做啲乜嘢，你 记唔记得？ 嗰个叫讨论区啊， 讨论区我哋讨论过。 咁咧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我成日觉得我个朋友咁犀利，我冇理由咁衰噶。我唔系话你吓， 梗系唔系话我啦，傻猪。 因为咧嗰日咧，李丽蕊咧嗱，咁啊讲少少我哋啲私人嘢俾大家听啦。李丽蕊嗰日咧喺咪后咧俾一张相我咧，系真系好震撼嘅，亦都对我一个好大嘅。当头棒喝噶，佢俾一张屋企嘅客厅嘅相， 哦，示范单位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当时我就觉得点解人哋可以做到好似姨妈家私嗰啲示范单位咁，一条毛一督尘都冇，同埋冇任何嘅杂物， 冇真系冇。 嘅咧 系啊，仲有啊，冇客人坐喺佢个厅度瞓觉啊，你知啦，姨妈家私好多人瞓觉。 哦 ，OK， 我几乎唔明佢讲咩条， 我都系，算啦，由得佢，唔系你听唔明系正常。 佢进步咗， 冇，我系我哋退步啫。 咁所以我翻屋企之后，咁所以我嗰次咪话我要 断 舍离嘅，即系我断舍离嘅。我话嗰讨论区，我话我2023年我已经开始做咗啦。我上个礼拜开始咧，大规模咁执晒啲我唔要嘅衫啊，总之任何物件啦咁样。我就原来咧同你嗰次讲嗰句说话系一样嘅，嗰个发言。我几时买过呢顶拉帽？ 系咧，好惊噶， 未戴过， 但系你都开心噶。 但系我完全唔记得。我有一顶咁嘅帽， 系咪你买噶？ 最夸张系乜嘢？嗱，有时嗰啲铺头咪有个欧仔挂喺度卖， 系啊，嗰啲价钱都未止， 仲喺度。 咁 我冇理由有个欧喺个头嚟戴噶，即系话我从来冇戴过， 系啊， 从来，同埋我根本唔记得我有顶咁嘅冷帽，扎咗喺个最底嗰啲杂物嗰度。仲有，我发现咗有成十几对未着过。未剪牌嘅物，即系净系 物都有十几袋， 原装包装啊， 好过分啊！ 净系原装包装买翻嚟， 你个袋都仲喺度， 直情未开啊！ 我真系你喺咪度， 佢夹住嗰个卷仔都仲喺度， 乜嘢都未开啊！就全部扎晒喺嗰啲杂物里边，跟住好多揾唔到嘅衫，喂，喺度咩？原来咁，所以我即系 真系多谢。唔系喺洗衣铺 咯，真唔系洗衣铺都有嘅， 洗衣铺都仲有 羽绒。 即系其实你要再做多次断舍离， 洗衣铺嗰度攞咗翻嚟 啦， 同埋 攞咗啦。其实我上几个礼拜攞咗啦，嗰次我冇讲到洗衣铺啲仲夸张。你知唔知咧？洗衣铺因为识得嘅啦，大家唔好效法啊！我睇翻呢一张单咧。是两年前呢个洗， 哇！佢算系咁。 我两年冇攞过你批洗， 其实佢可以帮你抌咗佢噶，因为佢如果你要睇咧，我见到有啲洗衣铺嘅下边嘅就系，若果你喺佢嘅指定期间之内嘅话，你唔嚟攞嘅话，佢可以帮你抌噶。 但系你谂下，香港嘅天气，冬天系咪真系越嚟越少？我两年都冇需要过呢批厚衫， 关咩事啫？咁如果个都好似你咁，佢洗衣铺唔使做啦。 系啦， 嗱呢件啊，陈生嘅， 我觉得今年咧，即系慢慢向呢个目标进发，希望有一日咧可以真系做到咧， 做翻示范单位出嚟， 类似啦，即系做唔到佢嘅全部，我都做到一半啦。起码我做咗一样嘢，呢个新年 啊， 好嘢，你嚟个餐台光复咗未啊？ 光光地啦， 光 光的光復緊。 其實餐台是最容易做的，不是的咩？ 如果大家不知道他講乜咧，就是、我哋嗰日提過，馬小葵就問我：你張餐台會唔會食飯時要搬一輪嘢？食完飯又要搬一輪嘢？ 我哋喺節目都曾經講過嘅，亦都問過你嘅就係餐台上面嘅就係包括有啲咩領域嘅嘢。 其實我都講唔出，嗰啲係來自 四方八面， 四方八面有用嘅有，冇用嘅有，食完嘅杯有，即乜嘢都有啦。 餅乾又有啦， 餅乾又有半盒餅乾啦，譬如有時一桶餅一桶餅乾。食剩半桶咁，有啲咪擺咗喺度咁咯。 我最憎呢啲噶啦， 我都係。 你屋企 係啊，冇，梗係冇啦。你睇到噶啦。 但係除咗你仲有一個人噶嘛，除咗你仲有一個人住噶嘛。 所以我咪成日要執咯，我就係要跟住佢嚟執，跟住係咁餓咯，係咁餓佢咯。同埋又咁樣嘅，我又會比較好啲，因為其實我影相俾你睇嘅嗰個示範單位咧，大部分嘅活動嘅時間都係我，係啦，因為另外有一層咧就係佢嘅。咁如果咧我真係影埋佢活動多啲嘅嗰一層嘅相俾你睇。对比你就会知道佢就系两个世界嚟， 所以话咧 都系两个唔同性格嘅人嚟嘅、 人生活习惯真系会有唔同， 真系。 就算你几爱对方咧，好难嘅。你真系你都来自两个唔同嘅家庭，细个时候有唔同嘅生活习惯，咁多年点改啫？ 冇错，同埋大家嗰个家教，我唔系话即系衰嗰啲嘢， 唔系冇家教， 系唔系话冇家教啊？而系话即系其实大家究竟细个嘅时候，会有冇尝试过去做过家务咧？呢样嘢真系好睇得出嘅。如果你系真系有做过家务嘅 training 啊吓，一定唔会容许你自己间屋咧污糟邋遢嘅。 系嘅， 而且男仔同埋女仔又有别。 系 啦，当然亦都见过嘅就系有啲女仔，我亦都去过吓。我以前有啲朋友嘅朋友咧，佢嘅女仔朋友嘅屋企嘅就，我一踩落去地下嘅时候，系冇一笪地方系冇嘢揞嘅，你 冇错， 女仔好得人惊， 性别无关噶，女仔有时都可以好污糟噶， 可以好得人惊噶。咁、我就问佢，我就你系究竟系点样噶？佢话冇啊，你执完之后嘅话咧，如果呢啲嘢全部干干净净，我唔知道啲嘢摆去边个，我更加唔舒服 咯。我有一段时间都系咁， 我都 你喐 过 我啲嘢，我就唔知喺边嘅 啦。我嗰时都执过啦。 几年都好，你知我啲嘢，我即系我自己知嘅。我 嗰张台犀利啊，好经典。 以前咯，曾经系咯。喂，马小龙，咁呢个新年你又搞咗啲咩啊？ 我去咗两个地方，去咗工展会，冇行山。十五号先行山，去咗工展会。 你行工展会系有为而去，即系你有嘢谂住要买嘢，定系真系顺行嘅？ 顺行，但都系要买嘢。都是买嘢吓、第二日 咁咪即系其实你系谂住去工展会度买嘢 咯。我唔系买嘢噶，系不过系睇，我真系唔系去买嘢。 但系我有买嘢，但系我真系唔系想去买嘢。 我有少出现， 我都系嗱，系咪？佢又无端端会辣着你。 即系你谂住买嘢， 讲嚟讲去。 我其实行 嗱，我知啦， 系 你 见到啱咪买咯。 系啦，即系佢系想买，不过冇一个 fixed object， 冇谂住买乜。 咁即系其实你唔会就系无端端去到工展会，你只不过我睇完又走噶嘛。 因为工展会集合咗好多唔同嘅， 系啊，同埋。有得試食咧，好開心。 你最中意試食啫。 其實 佢應該講試食。 其實佢係想食晏。 你第一句應該，因為食嘢唔使錢。 係啦，嗱，咁樣我就覺得 point 冇錯啦， 又似你啊。 咁我哋就唔會著啦。係 啦，熄翻火啦而家。 係啊，咁我明啦。繼續講。咁啊點啊？見到啲咩景象啊？ 哇！人山人海，好開心。 一定啦。 我真係好耐冇見過咁嘅情景啦。係個個人都哇～ 大包細包，梗 係 啦，因為就嚟新年 啊 嘛，要辦年貨， 個個都買咗好多嘢。嗰啲檔主，因為我星期六去嘅，已經係 last 第二日，尋日 last 一日，好多要清貨，趕住要清貨， 減價啦， 係啊，大減價啦，因為佢費事攞走。 你有冇買嘢 啊？有啊，最後都係買咗啲嘢。 買咗咩啊？講唔講得？ 講得，買咗啲花膠啦，買咗兩支潤膚膏啦，又買咗啲。 咁多潤膚膏做咩？ 你尿閃喎，你唔搽買尿閃膏？ 你尿閃你拜觀音得啦，你使乜有潤膚膏？ 係啊，我都覺得 係。你咪搞錯咗咧？ 咪係咯，再唔係嘅話你去埋，冇錯，或者你去埋黃大仙咯。 係啊， 求埋簽名應該冇事㗎啦， 車公廟咯， 去埋咯， 係啊， 文武廟都 OK 嘅，聽講。 咁我不如去玩一日去行庙咧，整个庙会。 如果你觉得咁安心，你咪去咯。 系啦，你做人 嘅， 你做人叫庙前辈，嗰啲叫庙嘴庙前啊，庙嘴庙前就系呢啲。 你再唔系，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去埋四面佛，四面都排晒， 不计国界， 不计国界， 拜晒所有。 求你啲尿线快好翻， 好翻未啊？华少 应该好翻咯， 应该好翻。你自己冇留意嘅咩？ 好翻， 你自己唔知嘅咩？ 唔知你啊，你 有翻咪佢要摸， 佢都唔知啊！ 即係好似好似係你個大佬，你仲要摸 翻你啊？ 唔係啊，因為我好疑惑，你睇下咁樣先至好翻啊！ 我點知你啫？可能你平時不嬲都係咁咧，你俾大佬睇下。 梗係未啦。 傻仔， 仲有啲红色嘅点点，佢话 简单嘅， 唔系混人，嗰啲系即系， 梗系未啦， 好翻嗰啲痕嚟嘅。嗱， 你之前有冇呢啲痕咧？ 冇， 咁啊 系啦， 咁但系你嘅即系好似你选个膝头哥，咁有个疤痕啊嘛。 你而家唔系选啊嘛，大哥，你选咗你整伤咗嗰个 skin texture 啫嘛。你呢个系入边内发，点会叫做好翻啊？而家冇嘅，你最多话冇咁严重。 嗯嗯， 系啊，咦，我点解去医生咁？佢唔信中医，唔信西医，净系信阿姨。 系啊，信中医医啊嘛。 净系你唔问阿姨，去问下啲阿姨啦。 系啊， 阿姨啊，我自己好翻未啊？ 系啊，再问埋西医医咯。 系、 啊， 西医医都好啊，我中意呢个 西洋医医 系啊，冇错啦，你讲英文嘅。 系 ，OK， 系啦。咁咁啊 ，Sarah 咧，呢个新年假 非常之平静啊，因为咧礼拜六咧就系除夕啊嘛，咁其实本身都谂住嘅就有啲倒数嘅，咁但系因为咧就啲身边嘅朋友其实一个二个都有自己嘅节目啦，我又唔知点解咧，我又唔想出去同人哋逼啊，我觉得静静地咁好似几好，跟住附近咧有嗰啲朋友嘅话咧就即系应该话嗰啲隔篱邻舍啦。又有啲啊翻鄉下咁樣，唔知點解今年特別靜，咁我就覺得哇，我真係好想享受呢一種咁樣嘅寧靜。咁跟住你就喺屋企嘅就係執咗一日嘢，係啦，就都有啊，就抹下嘢啊，即係有好多嗰啲，譬如可能我已經諗咗千年嘅呢個抽油煙機，我竟然抹咗， 哇，好嘢好嘢！ 哇，呢個係我最大最大嘅一個 achievement。咁跟住我抹完之後，咁跟住我覺得好攰啊，已經好攰啦，咁啊休息下啦，咁樣咯。 就第朝啦，跟住一瞓就 差唔多，因為其實已經係 夢中倒數， 整咗有一啲嘅 shabu， 因為我禮拜五咧我哋放假嘛，即係放工之後嘅話咧，我就買咗一啲嘢，咁啊買咗一啲日本嘅一啲自己嗰啲整嗰啲火鍋嘅嘢，咁我嗰日就整咗一個 shabu 咧，就即係同我男朋友翻嚟啦，咁就食啦。咁啊，琴日咧就好開心，我哋又食咗呢個海鮮大餐，係、啦，咁咧就即係買啲蟹啊，買啲嘢翻嚟自己整啊，咁樣就靜靜地咁樣，邊度都冇去咯，好開心。其實 咧，我呢個假期咧係有少少誤打誤撞地咧過咗一個我好少會咁樣過嘅假期嘅、我同你都相似嘅、我第一我好怕人多啦，我好怕逼啦， 我都系咁。 出到街尤其是新年，你咪傻噶，你系咪傻噶？仲出去同人哋排队入停车场、但系嗰日咧，即系呢个31号倒数嗰晚，未到晚啊，3点几咁，我屋企即系人咧就话要出去沙田嗰个大商场嗰度攞啲嘢，攞啲嘢啫。咁好啦，我车你去啦。咁果然去到咧就哇停，即系已经三点几，已经嗰条龙长到不得了， 好多人啊， 已经好 ，Oh my god，count down 啊，31号啊， 但系三点几使乜唔早 count down 啊？ 好啦，咁但系 霸位 好奇怪喎，喺佢对面另外一个嗰啲叫住宅停车场咧，嗰个叫哈利蠢啊，冇人、啊，一架车都冇，同埋我望下、有50几个位、 啊，梗系好 啦， 咁啊拍一阵啦，系咪先？攞完嘢咪快住走啦， 系咪？ 即系费事避咗人流啦、 嗯。 好啦，咁样拍完之后咧。上到商場又唔係咁多人啫，同埋行咗有一間西餐廳專食扒嗰間，望下，咦 OK 喎， 唔使排隊， 冇人， 哇， 三點幾四點， 嗱 食晏嘅走曬，晚飯未開始， 尷尬嘅 咁就問下啦，幾多點可以食晚飯？佢話不如咁啦，如果你哋係嘅嗱，夜啲就冇啦，5点半啦咁樣。如果平時咧我都唔會嘅，因為咧五點半咁早，邊度食得落？但咁啱嗰日咧，我哋幾個都未食晏， 正。 你当晏食又得，当晚饭食又得，于是咧，我哋好啊好啊，咁我哋仲可以 shopping 行一阵、 嗯。 好啦，到5:02到，跟住我哋就早啲去咯，咁样。入咗去之后，因为冇人啊嘛，好似包场咁样，佢俾咗最大张嘅 sofa 我哋坐喺度， 成家人 好恬静咁样，成家人，成间餐厅冇人，中意食咩食咩，直至到我不过咁样嘅，因为都系新年咧，佢哋咧叫做限时间啊，90分钟照完好松嗰啲咁样，咁所以 90分钟好好啦，冇啦， 个半钟， 同埋佢冇先生啊，就旧竹冇嗰啲咯， 嗯、 有啲会噶，先生你仲有15分钟， 差唔多时候，佢要你埋单先啊嘛， 佢冇。最系我哋自己主动埋单，咁就享受咗一个好正嘅。发觉原来咧，你只要避过嗰个人潮咧， 要避咯。 节日你都可以喺出边， 冇错， 食得好舒服。咁我嗰日就系咁啱咧，即系各样嘢，即系唔打唔撞咧，就食咗个好开心嘅 count down 嘅晚餐。 喂，咁几开心、 啊？ 我听你咁样讲、 啊， 你呢个除夕同埋新年夜都好开心、啊。 琴日又买咗好多嘢翻嚟喺屋企打边炉。 系啊， 我觉得新嘅一年嘅对自己 好 啲。 我都觉得系啊，琴日食海鲜大餐嘅就买，你整唔整？ 其实咧，我咁孤寒咧，我埋到嗰间餐厅，我见到。 800蚊一个套餐，我即刻拧住面想走啦。 几多个人噶套餐？ 两个，咁、但系我老婆就话：，哎呀，算啦，一年一次 系啦， 咁我就 好啦。叫啦， 咪系咯，得噶啦，你今年应该样样嘢都会顺噶啦， 真系， 系啊， 有你哋我就顺啦， 梗系啦，咁使咩讲咩啊？就系咪先？ 所以各位朋友听住风骚快活人就顺啦，明明尿线都变咗咩啊？红豆冰啊！因为都红豆冰咯，哎呀，有红豆冰食， 刮啲出嚟， 打啲雪糕上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表示，在香港和内地通关初期，应该给有紧急需要的市民优先前往内地，其次是将配额给予商界，期望商界每日可以有5000至6000个名额，给有在工业贸易处登记的公司申请，不必抽签。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通关初期可能在配套上出现困难，例如交通方面，为免出现混乱，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是合理做法。对于当局可能要求通关人士要预先进行核酸检测，取得阴性结果才能够通关，史立德说，现时香港进行核酸检测方便快捷，相信有关安排不会对商界带来影响，但如果两地在检测结果方面的 CT 值都统一标准会更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努力争取最早在今个月8日实施与内地首阶段通关，初段有配额限制。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认为，疫情在本港已经风土化，对外来感染者有缓冲能力，并不是他们来港就会令本地疫情爆发。金东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通关后对本港疫情风险不会增加很多，认为本港能够承受。他说，如果往返人士持有核酸检测证明，对双方有好处，除了能够堵截一批已经感染的人士来港之外，如果市民到内地返港后确诊，亦知道感染来源。他又建议来港人士应该完成接种3针疫苗，如果要考虑放宽，应该观察1星期以上，就可以看到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当局早前宣布，住在院舍并已接种最少3针的新冠轻症或无症状院友，可获安排留在院舍照顾。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说，认同政府因应疫情发展调整政策，长者的疫苗接种率相对于今年年初已经由20%相对于去年年初已经由20%多升至80%，而上月院舍感染数字较高，确诊个案主要都是轻症，传播速度和病毒杀伤力较低，长者以至员工确诊数目多，造成人手压力，需要招聘人手协助，期望政府向院舍提供额外津贴以应付人手需求。李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每当有长者确诊，员工就要向当局上报以及攞药等大量行政工作，而接种最多2针的确诊长者亦需要转移，认为长假期时当局对院舍支援不足，尤其小型院舍的压力更大，期望当局可以在资源上提供协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499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再多一宗本土死亡病例，来自四川。在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广东1555宗，福建512宗，北京440宗。内地累计接近44万人确诊，5250人死亡，超过364000人康复出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嘅冯小琴。同埋童瑶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830，心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由出世开始，家中嘅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佢哋受到精神健康嘅困扰，我哋可以主动关心佢哋。俾佢哋感受家人嘅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齐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放手快活人。 在呢个新年咧，即系啱啱由除夕去到呢个元旦咧，系12:00啦。 冇错。 你知唔知最多人会做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倒数啦。 系啊。 倒数有好多嘅方法嘅。嗰晚咧，我唔知阿 Sarah 可能会少啲呢个情况，因为你住喺一个乡郊啦。 嗯。 我个区咧系会听到，大家都用佢个汽车咧一齐响安啊。 正 啊。系啦，即系晚上你会听到，虽然车唔多，但系你会听到佢一看啫。咁我谂，虽然你觉得哎呀好静啊，快啲瞓啦，但系都唔会介意，一般人都唔会介意啦。咁我唔知嗰晚倒数嘅时候，你哋有冇即系对住十搞咁就数啦。咁我咧就虽然冇嘅，但系咧我就喺个手机度咧，因为每一年呢个时候咧，就好多朋友 send 啲message 嚟生日快乐咁样，我就唔想话好似咧唔理人咁样啦。所以我就坐喺度等一路 return， 或者我又 send 啲俾人咁样样，即系做少少，大家即系叫互祝新年快乐。咁我嗰晚咧就做咗呢样嘢啦。 我倒数嘅时候咧，我喺张床度嘅，系啊，我已经喺张床度，但系好开心。 九 系啊，同我只猫啦，同男朋友啦，一齐喺张床度啦。咁跟住咧就佢睇紧佢自己嘅嘢，我睇紧我自己本书。咁跟住到差唔多嘅时候，我已经准备瞄紧，59分咯。跟住咧我睇紧个就喺度19876544，跟住大家一齐点新年快乐，跟住各自做翻自己嘅嘢。 出边就好静嘅，即系唔会有嗰啲鼾声啊。 我哋住嘅呢地方嘅话咧，农历新年就 会 旺 啦。 农历新年佢哋就真系会等 烧炮仗啊！ 哇，好犀利啊！唔单止烧炮仗啊，仲会有一啲汇演嘅，你会间唔中你会见到嘅，但系喺屋企嘅天台已经睇到嘅，所以好开心嘅。 咁啊，冼哥哥咧，冼哥哥晚你点啊？ 点啊，冼强。 我嗰日出咗去同啲朋友一齐， 哦 系，好开心。咦， 你而家欧高荣咗好多， 我都觉得佢系啊， 好欧高荣， 系啊， 有行公司。 其实嗰啲嘢系咪净系佢自己估嘅咧？即系佢自己谂嘅，就系幻想嚟，幻爱嚟。 佢作定翻嚟同我哋讲嘅， 唔奇又唔奇，又或者啲朋友同佢讲，我去个公展会啊，佢又话佢自己系。咁你问佢里面有啲咩卖，佢讲唔到。 好欧高荣佢而家啦， 欧高荣啊， 欧高荣 系啊， 成日出街咯，觉得 系啊，成日出街啊，成日出街啊。 你喺边度倒数啊？ 出咗去尖沙咀，我好少再出去啦，因为朋友话 够胆去。 咩叫再出去啊？ 喂，我冇出好多年啦，系啊，我真系唔会去搞嗰啲嘢啦，系。但朋友叫 搞啲咩？ 唔系倒数啊，趁虚啊，睇灯饰啊，我唔搞嗰啲啦。咁跟住个万维朋友话， 即系你净喺尖沙咀倒数？ 系啊，系啊。 海旁喺边度啊？尖沙咀， 尖沙咀 某一個餐廳嗰度， 餐廳 望到海邊， 所以你咪覺得其實佢冇去嘅。 咁餐廳 佢一路講一路喺度作緊啲嘢咁樣，係咯。 個餐廳望唔望到出邊？ 望到，咁見到啲煙火。 如果你喺 indoor 咩都望唔到，冇乜意思。 係啊，見到啲煙火啊！我第一次睇嗰啲煙火咧，唔係煙花喎，咁喺嗰啲大廈頂，我覺得都幾得意喎。 咁呢啲係馮香江啊嘛。 係啊。 佢仲有其他嘅，有啲大廈， 有 大廈頂 有 煙火。 哦，馮香江佢有時都有嘅，但係唔係嗰啲嘣嘣嘣。冇 煙花咁， 係啊，咁你冇啊， 冇煙花，係啊，得個頂嗰啲咯。但係我覺得幾好玩。 你身邊有邊個啊？ 身邊好多朋友喺度嚇，好多 佢又唔提，又唔提阿馬小玲嘅呵。其實冇理由，你新年流流， 你 自己一個人走出去， 全部都自己啲幻覺嚟。你就問清楚佢 detail 先，佢答唔到你。 有冇叫埋馬小玲去啊？ 你問佢喺邊啊？喺尖沙咀咯，尖沙咀邊度啊？ 新年陪馬小玲到， 因為佢有佢嘅節目。佢有佢嘅节目，系佢有佢嘅节目。 新年喎， 咁啊点啫？ 嗯， 系我觉得冇乜所谓，系啊，因为去咗元朗嗰边同啲朋友一齐，咁我就喺尖沙咀，因为系啦，朋友啊，你一个人不如出嚟玩啦咁样，咁我都系去到一点钟左右啦，咁我就 你翻到去咩？散到咁快咩？ 散到，有啲避道行出嚟，其实咧冇乜人嘅。有啲真係啊， 跳落去， 係啊，見到個 老鼠 蓋， 跳落去， 喂，呢個幾好笑喎， 一啲都唔好笑， 點會有避道啊，大佬？ 避道 啊，幾百萬人， 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嗰條避道喺邊啊？ 嗱，其實咧就喺梭士巴利道，我跟住有一條隧道咧，就落翻去差唔多嗰邊，嗰邊好少人，差唔多嗰邊好少人， 其實不急於翻屋企。你既然出得嚟，即系你明唔明啊？你仲计 系啦，我都搬又唔喺屋企，有乜所谓啫？我系你啊咩啦？玩到今日啦， 唔翻啦， 睇 下嘢先。 难得出街， 即系你既然出得嚟玩，唔好睇住个表做人。 系啊， 你又唔系赶住翻嚟做节目，系咪先？我咁谂啫。 系，咁但系好耐冇试过，我真系觉得。即系沾染嗰啲热闹气氛，其实真系几开心。 我都系觉得你应该同你嘅爱人喺一齐嘅。 哦 ，OK， 好啊， 我 觉 得 啫。谂下， 你觉得系咪啊？ 你 觉 得你想 新年好衰啊！你讲啲 文啊， 你成日啲，你成日 啲嗰啲嘢，你明唔明啊？ 喂，嗱， 咁你又哇两边一个元朗，一个尖沙咀。 讲 开 咧，有个香港嘅男仔啦，我叫苏克港男啦，就喺讨论区。就點解要去咁逼人嘅地方啫？咁樣，因為話佢女朋友咧就堅持要去，你講嗰度啦，尖沙咀、即係海旁，佢就要去海旁倒數。個男朋友就話：我真係唔明啲女仔啦，點解啫？喺屋企倒數，舒舒服服又唔凍又唔使凍，熱又唔使熱，係咪？又唔使同人逼。咁啲網民嘅回應就係儀式感啊嘛， 同意 儀式感 一年一次 啊 嘛， 你屋企 啊嘛， 係邊有即係？你屋企边有 feel 啊？ 同埋你永远讲翻2023年第一个嗰日、嗰一秒、嗰一刻，就 系 同你一齐啊嘛，系咪？即系呢一样嘢冇得好讲噶。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其实咧以往咧经济好嘅时候嘅话咧，似乎倒数真系太多。 嗯、 你冇发觉其实边个发明倒数噶？ 喂，平安夜 又 倒数， 又 倒 数，除夕我知道一定要倒数啦。 农 历年点解要倒数咧？系咪啊？跟住唔知无端端嘅立春又倒数， 立春都倒数， 立春都倒数，因为有人讲过嘅就系话，所谓叫做嘅就系农历新年嘅年初一，唔系真系初一噶，系、要到立春嗰日。其实阿玲玲师傅都有讲过噶，系立春嗰日先至系叫做春天嘅第一日啊嘛，嗰日先至系真真正正新年啊。 冇错， 好恐怖噶，所以其实乜嘢佢哋都可以倒数噶。 冇错嘅，都系咁啊，最紧要自己开心咯， 我都 觉 得系 咁咯。你倒数完啊，开心啦，系咪啊？ 我谂起倒数好开心咯。 哦，真系话题终结者，点开心啊？点解会开心、啊？ 因为出咗去咯，佢因为出咗去， 系啊， 一齐倒数咯，感受嘅气氛。 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 唔系，我觉得嗰个客系真系好开心嘅，尤其是系我有几年啦，就喺一啲大嘅 function。 叫做乜嘢呢？佢一個叫做遊艇會啊，佢係一啲私人嘅派對。咁、其實你去到嘅時候已經衣香鬓影啊，啲女仔一定係低胸啊，啲男仔一定係著嗰啲腰封啊，咁嗰只係去到嗰個咁嘅嚴重嘅狀態。咁但係每一年你會發覺嘅就係、雖然佢細細地，而且佢都去咗一個即係深灣嗰邊啊，冇人㗎又係，所以你喺嗰度做倒數，你好開心嘅。 一早已經去㗎啦，因為咧有某啲地方個可能你會塞車，有啲會封路， 一定 咁，所以咧你就入咗去。咁我講緊咩咧？五點零鐘我哋要去 stand by 㗎，咁喺裏面化妝啊，去食嘢、啊。 其實做嘢係咪？ 其實係做嘢嘅、嗯。你最重要係乜嘢咧？一路嗰啲七點鐘啊、八點鐘嗰啲都冇人理你嘅，你耐唔耐出一出去同我哋抽一抽獎嘅啫、嗯，介紹下佢哋嗰啲即係節目嘅啫。 開心 show。 最緊要最緊要嘅就係乜嘢咧？就係佢個倒數。咁、多數都係乜嘢咧？十一點半到咧就要出去㗎啦。咁啊同人哋嗰位玩下點啊點啊，一路等住嗰個就話：，就嚟啦，就嚟啦！嗰时候其实你个心系勃勃跳啊，你硬系会觉得就 系 话呢啲咁嘅倒数嘅话咧系不能差词嘅， 系 你唔可以错噶嘛。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唔可以早咗又唔可以迟咗。 如果你咧倒数人先发觉原来睇错睇早咗一分钟，你会点咧？我谂全世界会嘘你啊！ 梗系啦， 即系倒数人之后，哎，对唔住睇错咗。 系啊，唔理噶啦，唔理噶啦，你总会有一两秒系啊，就未必真系准嘅。咁但系就会好开心咯，因为大家就最永远都系咁样嘅，到差唔多倒数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出晒。去個舞池，咁啊，哇！大家就依香品，大家喺度攞住，跟住咧就係已經差唔多時候嘅話咧，就攞出誒嗰啲champagne， 咁跟住咧就差唔多係一齊慶祝，咁啊第一路等嗰陣十九八七六， 係我今年未飲 champagne， 新年未飲 champagne， 好開心㗎， 正、好啦，希望開心氣氛可以繼續感染大家，過一個開開心心。新年同埋二零二三年，祝一切更加好啊！ 冇錯， 呆嘅更加呆。 放心啦，佢唔会特别令到你突飞猛进嘅，呢样嘢我好有信心。 网上情，成长，又进入新的一年2023年， 不如送给大家十句关于成长的金句。第一，接受与生俱来的缺点。每个人有优点亦都有缺点。你要做的就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想尽办法去隐藏你的缺点。第二，玩才是工作的原动力。有时长辈会说不要成日挂着玩啊，但我觉得除了做事之外，玩都是一种原动力。想想怎样玩，玩得尽兴一点，然后才可以继续努力前行。第三，面对了向前行，一切就会变好。只要确定自己的方向是啱，最后这条路行几耐，行到边度已经不重要。当你一路行一路行，自然会想到下一步应该怎样走。第四，人即使长大了都一定应该保有孩子气。长大成为成年人其实都挺累的。长大了之后仍然应该有孩子心孩子气的空间和时间。第五，懂得看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算你已经看透了世间上的虚假，但是都是选择一笑自知，这个就是人心真正强大。第六，当你的藉口越来越多的话，成功就会离你越来越远。在失败之中应该找对的方法，而不是找对的藉口。藉口只会令你离开你的成功越来越远。第七，数字是用来量化事物，不是评定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凡事都只有输赢。不要用数字，无论是赚多少钱什么都好，过程之中得到的收获才是最珍贵。第八，有时跌一跤都是有收获的。人如果从来都没有跌低过，他只是幸运，不是叻。跌低之后再爬起身继续前进，这个才是实力。第九，好多人都想跑快啲，跑快啲。不过当你想要跑快啲之前，请先慢慢走。做大事之前先做好每一件小事。最后一句就是，工作价值是自己给的。任何人的工作都是有价值，任何人的角色都是有存在的目的。请记住，你同样都是很重要的。希望新的一年，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优点，然后将它发挥成为最强大的你。 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 係咧，因為琴日咧唔係嗰日咧，琴日咧想喺屋企咧就打邊爐啦，咁行咗一陣街市，咁其實咧31號開始咧，大家如果應該有留意新聞咧，就係嗰啲膠袋嘅税啊，即係1蚊咧就已經係強制要收噶啦，係啦，第一定要1蚊啦，第二就係冷凍食品都唔能夠有豁免啦，咁樣咁啊買呢個冷肉即係凍肉嘅時候咧，嗰個姐就講：哎呀，哥哥仔唔好意思啊，收1蚊啊，我得我知啊，31號開始啦嘛，哎呀你真係好啦，我今日俾人鬧咗好多次啊， 唔鬧佢哋啦，關佢哋咩事啫？係 啦，唔關佢哋， 唔係佢哋，唔係佢哋墮袋㗎啲錢。 我都係咁講，其實點解要鬧你哋啫？ 係啊， 佢話係好多人唔理㗎，總之一要佢俾1蚊就話做咩買咁多嘢要收我錢啊咁樣樣。咁我就教佢啦，我話不如咁啦，你喺鋪頭門口貼張紙寫住幾時幾時開始，因為而家有個貼條例，咁所以就強制收1蚊嘅。 冇錯，寫住唔好鬧我。 係啦係啦 ，please。 有時都幾無奈，幾無奈。無奈啊！佢哋做生意嗰啲，咁我話咁你點啊？咪企喺度俾佢鬧咯，點啊？咁係啊，你唔好鬧翻佢啊！咁幾慘嘅。其實1蚊講真咧，亦都唔係真係好天文數字。咁同埋 你唔想俾你咪自己攞個袋去。 係啊， 就係咁，所以啊，都係啊，大家真係1蚊就雖然係要即係可能你要覺得肉赤嘅，但係冇辦法，因為人哋嗰做鋪頭嗰生意我都冇辦法嘅。 我而家見到有好多啲人真係幾好嘅。佢直頭係自己咧攞好多個吉嘅盒去，咁咪可能買魚咧。我覺得買魚先至誇張，好多時候咧你就會佢又揾一隻白色嘅膠袋去裝你條魚啦。 係 啊， 兩個袋 保鮮盒啊。 OK。 咁如果你普通嘅你去買一條魚嘅話，因為佢又驚嗰啲血水滴到周圍都係，所以佢就除咗一個白色嘅膠袋之外，佢會再加多一個比較厚少少嘅就粉紅色嘅袋。你翻到去嘅話咧，一次嘅咋，你翻到去又腥嗡嗡 喎。我知。 你明我講咩嘛？ 我只係諗緊條魚湯，而有時仲喺度噗噗噗噗， 係啊， 擺落個盒 食下食下， 係咯，好似 買個大啲嘅盒。咁我見到有好多人都會係咁樣嘅，嗰只盒中盒。咁跟住佢哋就可以一個盒咧就拎過去俾阿湯魚嘅啫。跟住佢就擺喺裏面嗰度，你合到靚一靚咁樣，即係整到靚一靚咁樣俾翻你。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唔使嘥咗佢啊嘛。 魚真係好多袋， 因為尤其是你 係好多袋， 唔單止佢係多袋之外嘅話，嗰啲袋嘅話你係好難重用 嘅，係啊，用唔到 嘅，好難重用。我嘅意思係，因為我曾經試過啦，我諗過就不如翻去嘅話都自己沖一沖佢，跟住曬乾佢，跟住咩唔得㗎，好臭㗎，係 好腥， 腥嗡嗡同埋會變臭㗎，所以都係難搞㗎。 但係亦好多喎。每次你買完海鮮，真係抌到成個垃圾袋都係袋，袋中袋，袋再袋再袋。 係啊，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大家都明白係唔方便嘅。但係我覺得嘅就係慣嘅啫，嚇。即係如果好似我哋呢啲揸車嘅咁樣，你個即係你個車裡面嘅話，你咪擺多啲呢啲咁樣嘅嘢喺度咯。 同埋我發覺咧，有時人氹人真係好容易。咁我喺度買啦，買菜嘅時候咁。我叫佢我要譬如我一斤咁样，佢哎呀多咗少少啊，多咗4蚊啊，得唔得啊？ 有啊，哇， 打冇所谓啦， 梗系得啦，赚多啲啊嘛， 系， 咁佢好开心，佢真系好开心。咁我谂都系好嘅，即系大家做生意，过呢几年疫情，即系大家比较辛苦啊。咁啊，希望落嚟咧就年年赚多啲，个个赚多啲。 你氹下我，我氹下 你，我氹下 你， 氹下， 系啊，小事啫，系咪？ 马超噶，你今日好靓仔啊，真系。 你做咩无端端变咗佢？ 你话你氹下我，氹下你嗰度氹下佢咯。 你唔系氹紧我，因为事实上我系靓仔。 唔系因为佢唔靓仔，你咁佢话你就真系氹佢。如果佢系 咩啊？街市嗰啲个个真系靓女嚟，喂靓女，今日啲菜几多钱斤个咧？咁讲嘢。 佢唔系氹你，佢系惯咗口。 系啊，咁开心噶嘛？ 冇错啦。 喂，今日呢个古文讲咩啊？阿老师。 元旦。 元旦啊嘛。 系啊，嗱，1月1号元旦啦，咁我就解释一下元同埋个旦。 我分开个咩？ 系系啊系啊，即系元有解释， 旦 又有解释，咁元旦系点解咧？咁样样 会唔会就系分开啊？即系你最后尾一日咪元咯，但系跟住嗰就系第二日咪旦咯，会唔会咁啊？ 元旦嗰啲叫做 你啊元旦， 咁啊大家一齐听下啦。同埋教授咧，阿淑女会嚟噶， 冇错，今日亦都会嚟嘅。咁啊，就阿子乐年会同我哋讲讲有关于嘅就系喺2023年啊，咁啊定立一个咧为自己嘅身体更健康嘅一啲食嘢嘅方法。 你同佢讲啦， 喂，佢嗰个汤我琴日抢先一步 modify 咗去煲一个 modify 个 pan 系啊， 犀利 系啊， 点 mo 啊？ 你凭咩 modify？ 你点 mo？ 摆个肉落去啦，摆个肥猪肉落去。 冇肥猪肉， 本来健康嘅 plan， 等个肥猪 我阵间 就系叫 modify 咯 ，modify 佢个。 总之我中意食咩我就 佢魔鬼个魔，魔鬼个 modify。 我阵间就同阿兰姐倾下 ，OK。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系啊，希望大家喺2023年嘅话，最紧要嘅就系更加身体健康。 冇错 ，modify 个健康吓。 点摸咧？摸边度咧？ 行径，松涛又话坚信只要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同心同行，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另外，海协会会长张志军亦在《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寄语，代表海协会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问候同祝福。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宝灵街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全线需要封闭嘅。咁啊，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就系宝灵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全线需要封闭。在港岛较早前都是曾经受到水管爆裂影响的水街，近住德富道西所有的封路已经是解封的了。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荃湾路进星工厂大厦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为我的家人，我要收敛下自己的脾气啊。因为今次的这个任期，不知道为什么肚里面这只小老虎乸很大火，搞到好像我都脾气大了很多这样。我知道的，我知衰的，所以来近这一年我会好好收敛下自己，情绪不要那么容易火山爆发。为了我的家人，我一定做得到的。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你好， 老师新年快乐， 新年 新年进步， 新年使唔使上堂啊？ 梗系要啦。 哎呀，真系惨啊！ 有几惨啊？ 我见到你就憎咯。 咩话？ 冇嘢，新年唔系想见到嗰啲年兽啫。 你越嚟越放肆啊！ 我不嬲噶啦， 阿细佬长。 系啊，我知道啊。咁啊点啊？ 冇嘢， 有我唔使翻学，我用退学。 你退学，不如我退学啦。 又得啫。 哎呀， 都 OK 噶，我冇问题啊。 嗯，好，今日讲乜嘢？ 今日讲元旦。 元旦 系、大家。元旦呢个字你听过啦， 听过， 這個、 听过， 即系点解啊？ 元旦咯， 系咯，元旦咯，即系玩完咯， 系啊，finish game over， 好多个讲法。 一月一号元旦， 打 你又话元 旦，挂料系啊，大家利是， 嗰个唔系元旦， 唔系咁写嘅， 系系啦，诶，仲有元旦个旦咧，就系日下边一画。這個呢记住不是简笔字来的。不要以为是鸡蛋的蛋那个简笔字。因为呢茶餐厅呢通常呢蛋字蛋字呢就写这个。 是我成日都以为这个字就是蛋的一个简笔字。 不是绝对不是。 佢哋可以好犀利嘅，我試過有一次，我有個朋友啊，影咗張相俾我啊，佢咧影咗張相啦，跟住咧就係佢擺曬嗰啲調味料喺度啦，跟住咧其中有一樽咧寫住個錯字啊， 錯 點解啊？ 我諗係 錯字，係啊錯字，有啲似㗎，其實有啲錯，即係咧種子同傻子都係啲似㗎。唔该，俾只 错咗个边， 系啊，俾只碱水傻啊，俾只碱水傻 啊，错。 元旦个元字，点解一月一号叫元旦呢？ 一月一号点解叫元旦？都话咯，即系元咧就系话最后尾嘅一年最后尾嗰一日啦嘛，就系琴日啦嘛。咁跟住咧，旦咧就系新嘅一日啦嘛。 但 嗰 个元唔系 加埋嘅就系元咯， 唔系完结个元系咪啊，老师？ 我知。旦咧其实咧就系一个象形文字嚟嘅，就好似咧嗰啲太阳咧喺个山嗰度升起咁样。 因为几潮，个日头晒住个地下， 地下 一画 就一画，跟住个旦就 系 个日啊嘛。 真系 啱啊！你估定系咩啊？啱啊！啱啊！旦咧就 系 太阳，下边个画咧就系地平线。 哇，中晒！ 就系个太阳喺地平线升上嚟。 咁个圆 咧， 个 圆字咧， 咁你用翻呢个方法谂，有两有 唔系你 有 两 画，上面有两画，下面有两只脚硬出嚟，咁啊，系咪啊？圆字系咁写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个天上面伸两只嘢出嚟， 伸两只脚出嚟， 伸两只脚出嚟，硬硬， 唔系， 讲 B B， 讲 个 B B 个 B B 出世喺个妈妈个肚硬两只脚出嚟，硬住脚出嚟， 梗系个头出先。脚出屎不得了啦， 咁啊系， 你就完蛋啦。 所以咪就咁嘅意思咯，即系你生 B B 嘅话，唔好脚出屎啦，脚出屎就完蛋 啦。嗱，最近啦，其实圆咧上面个画咧原本咧就冇嘅，后来咧就系 一 粒嘢， 得 一 画 噶，系得一画， 即系个秃鹰个秃， 冇错。然后咧上边咧本嚟一点一个大圆圈嚟嘅， 一点一个大圆圈， 嗰个代表个头。人的头的側面，即是这个是人的側面。 哦，有象形文字。 是。那为什么呢？这个字就是由开始啦。 啦。 头啦。咁嘅意思。 对啦，即是 BB 咯，是不 是？是不是 BB 啊？ 初生婴儿嘛。 他说是啊，是啦，我就他。 不啱咩？你刚才他说话其实原先他有个头的嘛。 是啊，那个 是大人的头来 嘛。是啊，那个 不 是 BB 头啦。咁元旦走埋一齐呢就是新年啦。 新嘅。 是新嘅一年。 新嘅一年。 是啦，咁元呢又开始啦，额头咁嘅意思嘅。例如状元啦。仲有啲咩元嘅係有。开始啊，好 衰 啊， 元帅， 元帅啱，你嗰个 元，陈元元， 元， 嗰个系圆咕碌个圆， 元杰， 佢系另一个圆，又顶帽， 都唔啱嗰个，系啊， 圆， 仲有圆空啦， 圆空， 元首啦， 系， 系啊，即系呢个代表。 第一 新嘅 系啦， 新嘅一个首领， 冇错。原本中国旧时 咧，元朗咧咪第一个咯， 第一个朗 啊，第一个。 你系问下啲， 因为元朗 啊， 元朗 叫元朗啊， 你问下啲香港嘅历史学家啦， 佢 系啊，唔喺我呢个课程范围。 元州街系咪第一个州啊？ 圆洲街嘛。 系啊，咁你要搬到度住？ 点解咧？ 因为佢中意第一啊嘛。 冇事啊，老师。 你都可以噶，你住二号啊。 你住圆洲街。 我就唔跟佢 二周街三周街咁啊，哇都几 一路排排落去，一路排落去， 系啊，可以噶。 元旦咧，原本咧就系讲正月初一， 嗯， 就系 正月初一，即系其实系年初一咯。 系啊系啊，嗰阵时春节 就唔系讲新历嘅， 系啦。咁但系后来咧，去到近代咧。先改为，因为我哋都系行呢一个， 有几近啊？个 近个代， 七十年前 有几近啊？ 七十年前， 七十年前， 哦、即系一九三几年， 1949年开始，系啦。 几、哦、时开始新历噶？ 嗯， 几时开始新历噶？我哋一路用农历噶嘛？ 系啊，但系新历系去到清朝末段已经开始啦、哦，因为嗰阵时咧， 即系你嗰个朝代。 是不是 我嗰个朝代， 你系末代皇帝啊嘛？ 没有个 末， 没有个末， 末就冇冇出现过。 末代人，末代皇帝。 你两个咧， 没有个 嗱，我今日好客气，就用你两个过埋今日咧，我就会用你两只，你两只嘢。 I don't care 啊，就唔好咁放肆。个蛋，哦，先考下你个蛋先。 我估啱咗只蛋喎、 啊，系 你考乜嘢？ 系啊，我仲估啱咗个人喎、啊，不过你话我唔系 B B 嘛， 就系读个蛋啦、啊，咁、啊、有花蛋噶嘛， 系啊， 吓、嗯、咁、啊、就读个蛋。 佢写错字， 不过有啲字咧有几个音喎，真系噶， 系啊，好多 几个音 噶，系啊系啊，咁、啊啊啊啊啊、 譬如话老师玩同玩咧，玩乐。同 玩具玩 具 系 系啦，或者喂你玩咩啊咁样， 系 都系两个音同一个字，系咪啊老师？ 行路啊， 口语同埋 都唔关口唔口语事，系咪啊？都唔关唔关。 其实有啲咧叫一音之转，有啲咧就系话你用响嗰个情况就用嗰个字，系啦、 嗯、 就用嗰个读音。 你好少话诶唔该诶，我想话嗰个玩具冇噶、嗯，一定系玩具、嗯、就咁、是。你玩嘢啊？有少你换嘢啊？咁样 系都可以嘅， 唔可以调转嘅。 你唔可以对老师咁样样。 我举个例， 系啊，举例啫嘛。 老师嗰个例太贴切。 老师你玩嘢，老师你换嘢啊？咁我第一句你 是，你对眼直情系有火喺度。 我呢个 爱火， 我次次上身都系噶啦。 爱火 系， 你继续啊，老师。 系， 继续啊，讲完啦。 花蛋又有嗰、那个蛋又咩意思咧？ 花蛋啊， 系啊。 咁肉蛋， 肉蛋唔系个蛋啊嘛？ 梗 唔系。肉蛋你嗰个蛋咩？老师系咪啊？老师，你对香你对香港嘅次文化咁有研究吓？嗰、那个黄色文化，想问下肉蛋唔系蛋？ 嗱，我净系有兴趣。 其实都唔尊敬人哋，我做乜叫人哋肉蛋啫？ 咁又唔系呢个一个系一个尊称嚟嘅，唔系个个可以叫呢个名嘅。系啊，赤立国唔可以叫呢个名嘅，系咪啊？老师，你对呢啲 系咪呢个蛋啊？我想请问，定系弹啊？ 点会叫肉弹啊？大佬， 我唔识写 弹啫嘛， 花蛋啊嘛。 系喎、哦，真系，仲有仲有焰蛋有冇噶？ 焰星， 焰星， 系啊，都系讲焰星。 咁肉蛋嘅蛋系边个蛋？ 肉蛋咪即系等于焰星啊？ 系咪啊？系咪？ 我而家问你啊， 你睇你啲态度， 同埋出自咩《河经河典》啊？ 其实喺元朝 嚟噶嘛， 元朝 开始有肉蛋 已经有啊， 有花蛋 哦，花蛋。咪但 系 佢而家讲嘅花蛋同肉蛋嘅分别、 啊，我讲紧肉蛋个蛋系点写啊？ 我逐有嚟好唔好？ 嗱，各位同学，其实我哋只不过系求 知 咋， 我知啊， 冇喺度话我哋有啲咩其他嘅企图、啊。 因为真系 冇啦， 社会上真系有呢个名称 噶 嘛，唔系我哋作噶嘛。 元朝咧就好多剧目嘅， 上 镜 就上 镜就有 花蛋，一袋肉蛋， 谂起都开心嘅。 喂， 系咪咁样上堂先开心噶嘛？ 细路 长咩花蛋又鬼用咩？ 肉蛋作句，你中意肉蛋？ 哇，正啊！ 哇正噶，唔系嗰句句子里面嘅，唔可以。 咁啊，一袋肉蛋唔可以话好正。 系啊， 系啊。 我作我作。 一袋肉蛋令到马老师眼蛋蛋。 一袋肉蛋挖嗰嚿番碱。 喂，以前有好多都好劲噶。 哇，以前嗰啲肉蛋拍嗰啲番眼广告好正噶，有冇睇过啊？ 冇， 冇睇过啊。 同埋，其实你而家有冇睇翻啊？以前咧有嗰啲咁样嘅电影咧，你而家睇翻以前你唔俾睇嘅电影咧。 啊，李翰祥嗰啲 啊，系啊，好大胆噶。 冇错冇错，以前啲大胆真系 好大胆。 嗰时因为冇嗰三级制咧， 系 啊， 只要个阿妈肯带个仔去睇，佢就睇得佢。 系啊， 系啊，我 睇翻吓死我。 系啊，许冠文嗰套正啊， 大军粉妈。 系啊， 好耐啦，嗰套真系好耐。 好惊啊！而家睇翻都 好耐。惊 乜嘢啊？ 因为觉得咦，点解可以咁样？ 系啊， 惊噶！你而家定俾人剪咗啦，同埋定会变咗两个，唔系讲剪哦，我理我意思嘅就系惩罚你， 剪咗个菲林啊！ 系啊，即系嗰格啊！ 你唔好乱谂嘢啊，老师。 但系佢真系出街噶嘛？ 系啊， 好离谱 啊！系啊，所以 啲剧照都好犀利噶，你有冇睇过啊？ 有啊， 佢净系贴两粒星星喺度噶咋？ 星星啊？ 系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住新界啦， 星星会， 所以咧佢哋嘅尺度，佢哋嘅尺度好大噶。 以前咧， 你有嗰啲咧，譬如可能系嗰啲唔好讲你嘅名啊， 环头环尾嗰啲， 唔系啊，都系李汉祥先生去拍嗰啲电影啊，跟住咧佢有嗰啲剧照喺度啦，跟住嗰啲姐姐啊，净系有两粒星星。 以前咧，因为电影大堂有好多剧照贴晒喺个橱窗，等你喺度睇嘛，好多阿叔喺度傻更更咁样咯， 冇错冇错， 恶孤头咁样咯， 啲阿叔系咪想个粒星闪啊？ 吹粒星。 因为有时有嗰啲嘅，因为有条 吹甩粒星， 有条黑色嘅疤噶嘛， 系啊、哎，遮住啊， 咁遮住噶嘛，系咪、 哎 ？但系佢星星噶。 喂，而家电影院仲有冇呢啲橱窗噶？即系嗰啲剧照 就冇啦， 点解嘅？ 唔知啊。 以前嗰啲系对街噶嘛，华星啊， 有嘅。以前啲旧戏， 海星、丽星啊， 有嗰啲玻璃橱窗挂晒嗰啲，里边啲剧照咩？下期公映， 冇错，大军不知， 系即将放映， 系不日放映嗰啲噶嘛。 系啊， 然之后就咬住碌蔗就喺度睇， 就喺度睇啊，系啊。 于是就哇，你睇下呢个啊， 所以几劲啊！嗬，你谂下，我即系呢个问题，我只系延伸嘅阅读啫，请问你 延伸阅读。自己自唔自嘅，西路长嘅，我唔识，唔好闹我啦。 我冇闹， 我 冇 闹， 冇 闹， 冇 闹。因为真系我想问。 嗱，讲翻个蛋鱼先，鸡蛋咧个蛋咧上面有一个系类似布匹个匹啦， 跟住个虫。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系呢一个字嘅解释咧，佢上面嗰个咧就唔系布匹个匹咁解。 系咩啊？ 系一个叫做读个疏字，系人走路。 哦， 咁关蛋咩事啊？ 嗰个。 走路虫， 走路系咯， 走路虫变蛋啊？ 唔系，唔系，走路虫唔系蛋。我如果走路虫下面做个蛋咧，其实原先系蛋家人水上人嗰个蛋字。点解咧？你谂下点解？水上人用个蛋字嗱，上我解释埋个字啊，上边就系走路，下边就系 虫字咯， 个虫字 蛋系虫字，点解咧？ 因为水上人佢哋喺水上度度住噶嘛， 咁但系点解用个蛋字啊？意思 唔系即系下边个虫啊？系咪？ 点解 下 边 个虫啊？哦，下边有个虫， 因为水里边好多虫嘅，系咪啊？我估呀， 唔知 系咪啊？ 一个人企喺啲虫上面， 系啦， 系咯。个虫其实以前唔系虫嘅意思系鱼， 系咪啊？水里边啲鱼系咪啊？ 其实咧，老师真系想尽快 cancel 呢一个。 唔会噶， 嗱老师有时想笑又唔好意思笑，即系你 成日叫我哋拆开啲字啊嘛， 系啊，咁我唔识啊嘛，唔识我咪撞咯。 其实呢个字嘅解释咧，水上人咧以前咧佢就住喺个水上边嘅，咁个 系啊，但系我哋唔 明，我知，因为嗰啲系沙虫， 我哋系唔明个虫字啫， 系， 因为佢哋钓鱼要有啲沙虫， 系咪啊？系钓鱼嗰啲虫系咪啊？ 唔系， 系咩？ 唔系，系你再谂系嘛？ 我谂唔到啦，唔系系咪用咁嘅方向啊？ 系咁嘅方向， 虫咁嘅方向啊？ 系 啲虫喺下边，有个人喺上面度走走走。 系咪嗰啲人水上人成日生寄生虫喺个肚里？ 唔系，嗱你唔好话啲水上人啊， 估啫嘛。 嗰个走咧系有个 S 型咁嘅走路嘅，即系话八字嘅走路，即系上面嗰个疏啊。嗰個形容走路咧， 不如你講啦， 唔知 其實咧係意思咧就係話咧，因為水上人咧有時咧喺水上面生活啦，咁佢哋咧如果去到岸邊嘅時候咧，去買翻啲補給品上船嗰度咧，就要周圍喺個街市嗰度穿梭。個蟲咧其實咧係意思就係話佢哋買有，其實咧佢哋要買好多嘢上船。咁、那個蟲字咧，以前咧就唔係淨係解蟲咁解嘅， 解貨物 係啊，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話啲跟鴨鵝珠啊、肉啊等等等。 咁捉蟲係咪捉啲貨物埋去啊？ 嗯， 一定是咯。 松啦，系啊， 系啊。阿松介绍我你，系系咪？好啊。OK 啊，我覺得咁啊，即係其實我都啱咯。不過我就係將嗰種 其實佢 變咗，係一啲魚丸啊， 蟲可以解貨物， 我都係咁話，任你講啦，邊個講㗎？啲蟲代表 寄生蟲，即係寄生貨物啊！咁你个寄生虫，你个寄生货物。 咁你咁样闹我，我都唔觉得唔开心。 系啊，好开心添。 你两只真系笨蛋。蛋咧，仲有个意思嘅，即系 点解蛋你笨嘅？ 其实系闹人嘅。 我梗系知啦，唔通赞 你咧？系啊， 蠢蛋， 蠢蛋 系啊，有捣蛋啦。反正呢个蛋本身呢个字咧，亦都有闹人咁嘅意思嘅。 钉鸡蛋， 捣蛋啊，捣蛋 系啊，即系蛋，反正都系负面嘅，即系你个笨蛋啊， 零鸡蛋 啊， 你都曾经咁样闹过客家婆啊？ 系啊， 话你真系 几好，佢记十年啦， 蠢蛋 系啊，记十年噶，你放心啦，唔使提佢记得 系啦，咁样样系。咁以前咧，其实元旦咧，仲有好多有啲。都有啲禁忌嘅，大家谂下有啲咩禁忌嘅？ 元旦 唔可以冲凉， 唔可以洗头， 冲凉可以。 唔可以扫地， 冇错啦。唔可以打烂嘢，唔可以闹人，唔可以讲粗口。总之啲衰嘅嘢啊，唔好嘅嘢， 粗口任何都唔得噶啦。唔系净系元旦老师你点教人噶？ 唔 通你平时讲得咩？吓，你咁样讲有啲唔啱啊！我同校长讲噶噃，督你劈劈，系咪督你？督你背脊，督你背脊。 喂，你要准成先可以督到噶，唔系督到噶。 即系梁继章同学，你造句 讲错啫，都会。 嗱，你用捣蛋嚟造句， 我现在正在捣蛋， 咪咯，而家系啊， 得。嗱，咁样，另外咧就系话咧，元旦咧，其实咧系后来先有嘅。咁元旦咧，其實之前咧仲有幾個嘅， 後來先有。你相比即係咩？幾時咩叫叫後來先有？ 就後先買1949年之後先開始。 哦、後來先 即係咁，之前叫咩啊？唔叫元旦叫咩？ 冇元旦， 即 係 冇呢一日嘅 春節就叫元旦啦。 哦、 後來因為跟翻啲功力，所以咧就叫做元旦啦。咁仲、有假放啦，係啦，就係、咁樣樣啦。兩位仲有冇嘢問咧？ 冇啦、 今日呢課真係好好啊，識好多嘢啊！我同校長講翻嚇。我头先系讲得唔啱， 你督佢第二度唔好督，好唔好？好，督第二度啦。 OK， 好 ，OK， 多谢。 督佢只眼都系，一就插佢个鼻， 唔可以咁嘅。喂，有个朋友 Shelly 想点嘅歌俾阿弟父阿彩霞祝佢身体健康。 好啊， 翻嚟我哋又讲下电影啦。 清灰心像雨点，青山仿似你。最爱听你。 度气温，相对湿度63%，喺呢个公众假期1月2号星期一嘅早上，翻嚟我哋会有讲下电影、电视、剧集，同你分享。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仍今的你给我，像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 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啊，咁呢个早上咧，翻嚟咧就会讲下啲电影电视啦。咁十二点咧就会有呢一个淑女关注组，咁讲下呢个新嘅一年咧，点可以令到你嘅身体更加健康？ 梗系啦， 马家姐记得听翻啦， 我抢先煲咗个汤啦， 或者 modify 咗佢啊嘛， 系啊， 由好汤变坏汤啊嘛， 咁都系一个 modify 嘅一个方法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方宇南报道新闻。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表示，在香港与内地通关初期，应让有紧急需要的市民优先前往内地，其次是将配额给予商界，期望商界每日可以有5000至6000个名额，让有在工业贸易处登记的公司申请，不必抽签。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通关初期可能在配套上出现困难，例如交通方面，为免出现混乱，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是合理做法。对当局可能要求通关人士要预先进行核酸检测，取得阴性结果才能够通关。史立德话，现时香港进行核酸检测方便快捷，相信有关安排不会对商界带来影响。但如果兩地在檢測方面結果的 CT 值都統一標準會更好。當局早前宣布住在院舍並已經接種最少3針的新冠輕症或無症狀院友可獲安排留在院舍照顧。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說，認同政府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政策，長者的疫苗接種率相對於去年年初已由20%多升至80%，而上月院舍感染数字较高，确诊个案主要都是轻症，传播速度和病毒杀伤力较低，长者以至员工确诊数目多，造成人手压力，需要聘请人手协助，期望政府向院舍提供额外津贴以应付人手需求。李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每当有长者确诊，员工就要向当局上报以及取药等大量行政工作，而接種最多2針的確診長者亦需要轉移，認為長假期時當局對院舍支援不足，尤其是小型院舍的壓力更大，期望當局可以在資源上提供協助。內地過一日新增4499宗新冠本土確診個案，再多一宗本土死亡病例來自四川。在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中，廣東1555宗，福建512宗，北京440宗。內地累計接近44萬人確診，5250人死亡，超過364000人康復出院。墨西哥北部一座監獄遇襲，造成10名看守員和4名囚犯死亡，13人受傷，最少24名囚犯越獄，當局正在徹查事件。事發在奇亞雅州華雷斯市，昨日上午7時左右，一批攜帶槍支乘了裝甲車的犯罪集團成員襲擊一座監獄，當局其後控制局勢。檢察部門發布的公告又說，監獄遇襲前不久，華雷斯市發生2宗針對警察的武裝襲擊事件，都被警方擊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嘅。咁啊，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同埋德云道一段嘅快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哥和老街啦，有渠务工程，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同埋德云道一段咧，快线需要封闭。另外啦，宝灵街都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嘅。宝灵街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发明啦吓，咁啊讲下咧今日嘅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咁样样。近期咧，我睇咗一套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喺呢一个电影串流平台噶啦，咁样。不过我中意睇咧，就唔知道你哋同我睇嘅心情同唔同，因为咧佢里边咧系关于一只雀仔嘅。嗱、套戏咧叫《企鹅奇缘》，但系就唔好误会。唔好俾个名误导咗，佢同企鹅完全无关。 吓、咁奇怪，咁点解叫 企鹅奇缘？好啦，咁首先个故事咧就系讲到咧一家五口吓，爸爸妈妈带三个仔，有一年咧就去咗泰国玩咁样咯。泰国边度咧？咪布吉多，我唔记得啦。总之系泰国啦，咁样嗰日游水啊，好开心啊，咁样，因为成家都好活跃嘅，好中意游水啊、玩水上活动啊、晒太阳嗰啲咁样。咁啊玩下玩下，有一个位咧，个其中个仔咧就妈咪啊妈咪，我哋上天台啊，咁样有个酒店上面有个天台，上面睇啲景好靓啊，咁样走上天台啦。妈妈咧就行埋去，一挨落个栏杆，个栏杆断，妈妈就喺嗰个天台就 tom 跌咗落去啦。咁跟住咧送咗医院啦，就话佢咧嗰个胸骨以下咧已经唔喐得啦，个脊椎啊。首先咁讲啦，呢个系真人真事改编，即系呢套系真人真事，系真有呢个家庭。好啦，咁佢就送翻去佢美国嘅屋企啦，继续 医 啦，做嗰啲伸展啊，等等，但系都冇用啦，即系佢胸骨以下都完全系瘫痪咗。咁对于一个咁中意水上活动、咁跑跑跳跳嘅家庭主妇嚟讲咧，佢梗系好唔开心啦。跟住咧，佢就好 down 啦，全日就有一个位就影住佢，你哋玩啦，我唔去啦咁样。坐喺个窗口望住出边，影个灯光由晨朝头早一路到晏昼，一路到黄昏，佢坐翻个轮椅度，喐都唔喐。你谂下一个人变咗咁样，系咪好惨咧？咁样，咁佢屋企咧就 住喺近海滩嘅，即系美国屋企。咁有一日咧，佢仔仔咧，三仔仔玩啦玩啦，咦有啲雀仔声咁样，发现咧雀巢上面跌咗一只。嗰啲叫喜雀啊，欢喜个喜跌咗落嚟 ，B B 嚟嘅，咁通常都有嘅，我都见过。又喺泰国就系嗰啲雀仔喺个巢度跌咗嚟之后咧，妈妈可能揾唔到佢啦，又冇人理佢啦，其实佢下场咧得个死字。咁于是咧，佢带咗翻屋企啦。妈妈最中意，哎呀，你做咩执啲咁嘅嘢翻嚟啊？ 你要照顾佢， 系啊，我哋唔识噶，咁样样。咁呢个雀仔咧。一路就跟住佢哋长大啦，喺佢屋企。嗱，呢只雀仔因为跟住人长大，所以佢唔系好识飞嘅，净系识行啊，成日喺间屋行嚟行去，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又啄下啲公仔啊，咁样样。成个于是咧，佢哋最后就将你雀仔改咗个名叫 Penguin 企鹅，企鹅奇缘就系讲呢只雀仔啦。咁呢个妈妈系一只喜雀嚟嘅。咁呢个妈妈咧，由最初咧好唔接受佢，就觉得唉麻烦啊，咁之后又系屙啲雀仔嘅 poo poo 啊，跟住又咬烂啲啄啲嘢咁样样。到后来因为个仔要翻学啦，佢妈妈你帮我照顾佢啊，咁样。咁佢一路 take 佢爬起身啦，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好辛苦爬上咗轮椅，咁喂雀仔食嘢啊，变成后来咧企喺佢膊头啦，系佢好朋友。而到到最后套尾咧，就系讲个雀仔点学翻飞，即系进入翻一个真系雀仔应该做嘅，俾咗佢好大嘅鼓励。佢有一个唔识行、唔识喐嘅，即系因为脊椎以下断咗啊嘛。到后来咧，个丈夫为咗鼓励佢咧，就带佢去玩嗰啲叫做独木舟啊嘛，即系一个好窄嘅船，跟住两边爬。最初佢好抗拒嘅，去到我唔得你，我唔玩得噶。到后来咧，戏嘅结局讲翻咧，呢位女士攞咗好多冠军， 哇！ 即系由一个瞓喺床上边唔喐得嘅，见到个雀仔，身边识飞啊，个雀仔飞走啦，哇！识飞啦咁样，喺度喊啊，即系佢觉得好感动，同埋即系佢都 其实都系自己嚟嘅，系咪啊？我都识飞噶嘛， 系啦，我本来都有我能力噶嘛，咁佢终于跟住。嘅丈夫咧去學玩爬嗰啲獨木舟啦，咁而後來咧影翻就係佢攞咗好多次嗰啲叫大獎嘅冠軍，咁好感動嘅，即係我覺得係。同埋點解我話我會睇得更加投入咧？因為我記得有雀仔啦，佢養嗰只戲裏邊嗰雀仔係點樣咧？從來冇籠嘅，從來冇嘅，喺屋企咧 周圍飛， 自己行嚟行去，行嚟行啊！最初佢唔識飛，到後來咧有一日佢去探婆婆咁先算啦。婆婆一打開門口。大人行入嚟，细路仔行入嚟，跟住就飞埋入嚟咁样。即系佢成一个屋企去人哋探人哋咧，都带埋只雀仔。 又得意。 咁啊，雀仔飞入去之后咧，企喺佢个水晶灯上面，屙啲屎啦！佢哋阿婆话：我最憎你带只雀嚟噶，嗱，你睇下搞到好地，但系一路就喺度抹咁咯。咁啊，雀仔系好似佢屋企嘅一份子咁，同埋佢嗰种样系真系好放养嘅，即系冇笼，乜嘢都冇。佢中意飞去边就得，打开道门咧，佢又会焗行，即系露台行，即系花园行一阵，又行翻入嚟。咁样，咁对系几好睇嘅，同埋如果大家系即系对呢一类嘅叫做有亲情啦，有人情味啦， 励志啦，同埋 好励 志， 好睇喎， 好正面啦，咁样系几好睇嘅吓，叫做《企鹅奇缘》。 好啦，到我咯噃，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我睇嘅时候咧，我就系喺嗰啲外国嘅网站度睇嘅，我就冇谂过就原来而家咧系应该系正在上映当中，我唔知落咗画未啊吓，但系咧。香港嘅譯音咧就叫做上流落水狗。Triangle of Sadness， 咁其实咧就系一套荒谬同埋讽刺嘅电影嚟嘅。咁我点解会睇呢一套咧？就是、因为我曾经有睇过呢一个嘅导演啊，系一个瑞典嘅导演嚟嘅。佢好中意就系、是、出名啊，拍一啲荒诞啊、讽刺嘅电影嘅。咁所以咧，我今次又再睇。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一路以嚟介绍嘅嘢嘅话，我系好中意睇啲黑色喜剧啊，呢一种类型咁样嘅电影，所以佢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我啦。咁其实咧，先要讲一讲嘅就系嗰、那个片名啊，Triangle of Sadness 咧，咁啊讲紧嘅就系咩嘢咧？原来佢本来系一个嘅就系医学美容嘅一个名词，讲紧嘅系边个位置咧？就系、是、我哋两条眉中间嘅一啲皱纹，就叫做呢一个三角位，就叫做 Triangle of Sadness 啦。其实有一个比喻嘅，好有 意 思，好有 意思，即系话咧，你每次皱起眉头。就會有呢個三角出現啦，係咪咁意思啊？ 冇錯，即係呢個位置，你個眉心嘅時候，你愁眉深鎖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呢啲皺紋啦。喺瑞典語嚟講嘅話咧，即是話咧有一種嘅代表就係話生命係充滿住煩惱嘅，係咪？正係個名字你已經覺得嘅就是、個點題好似好得意嘅，同埋咧套電影犀利在於嘅就係佢嘅開頭至到結尾，你係完全喺唔同嘅切合啦、環境啦、場景啦，係令到你咧有一啲意想不到嘅推進，但係你又會覺得嘅就係荒誕得。 嚟，人生就本来系咁噶啦。好多时候嘅就佢就系唔按本子办事，亦都唔按常理出牌嘅、嗯。你冇谂过嘅就开头嘅时候，你会见到嗰啲 model 佢嘅 casting，、嗯、到最后尾嘅时候会流落荒岛咯。 系啊， 你真系觉得黐线嘅都系，但系好系啦。嗱、 啊， 其实咧。 我都有睇、 oh, okay. 但佢未睇晒係咪？ 我睇晒， 你睇晒啦， 睇晒啦。 我自己本人会觉得嘅就係你大致可以将佢呢分为三部分。 冇错。 係啦，套戏其实有三部分。你会唔会觉得有时候有啲电影嘅就係话喔，其实佢可以係拍三套电影唔、嗯嗯、关事嘅。佢係有一啲好荒诞嘅慢慢嘅你完全諗唔到嘅推进，但係你会觉得佢又合理嘅、 嗯。 好啦，咁先讲开场嘅时候呢就讲緊一个男模特叫做 Account 啦，佢就去 casting 啦，係咪好笑嘅，咁佢就我諗係應該係諷刺一啲嘅就係、是、時裝界裏面嘅一啲嘢啦。例如講緊嘅就係你要去扮一個奢侈品牌嘅嘅 casting， 你要點樣啊？你就要扮 cool， 係啊，唔可以彩人。 咁但係如果係嗰啲即係平民啲嘅一啲牌子嘅話，咁你又要點樣咧？就要充滿住陽光嘅笑容啦。你又留意喎、嗯，真係咁樣喎， 真 係係啦。跟住咧佢就玩你嘅就係話 ，OK， 講一個嘅就係奢侈嘅品牌嘅就即刻唔笑，跟住佢就講一個平民嘅一個品牌就即刻 笑。 阳光嘅笑容系咁去玩啲模特儿咯，好啦，咁跟住嗰时嘅跟管就系讲紧嘅就系时装界里面嘅一啲咧，你都好荒谬嘅现象啦。跟住仲要去到嘅就系男 model 佢嘅收入咧，嗱，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讲法。个现象嘅就系男 model 嘅收入系比女 model 低好多。 我都相信系，我都相信。 好啦，咁我想问啊，大老张，如果当你一个男 model 同埋一个女 model 有个拍拖嘅时候，咁点算？ 咪好自卑咯， 好尴尬啊，系嘛？咁就一嚟嘅时候就讲紧佢哋两个去食饭啦，点不知咧呢个男 model 嘅女朋友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咧好红嘅一个女 model。好啦，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咧就步入咗另外一种我哋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是、性别方面嘅一啲睇法或者系一啲嘅就系、是一啲感觉。就系、是、当如果真系大家要去食完饭嘅时候嘅话，明明知道男 model 嘅收入系比女 model 低，咁究竟应该边个俾钱咧？跟住闹交， 嗰场闹交戏好精彩， 但系好好睇， 好精彩。 是 啊， 是啊，但女仔觉得讲系你俾啦、 啊， 但佢俾得唔情愿，我觉得你唔想俾唔好俾咯，完全是我哋嗰啲即系男女关系 对白写得好， 写得好好嘅。咁咪就由咁样嘅话，一跳到去嘅就系两个人佢哋嗰个即系身份嘅唔同，佢哋嘅收入唔同，跟住佢就系男女之间嘅一啲即系好荒谬讽刺嘅嘢啦。好啦，咁啊点不知跟住两个咧又因为系一啲网红啦，咁所以就被人哋邀请咗就上咗去一间游轮嗰度咯，即系啲海上假期啊。 超級遊輪， 你又要上去 Instagram 度打卡啦，又影相啊，我食啲咩啊，點樣游水啊，點樣我個遊輪有幾滑幾靚啊咁樣啦。咁人哋跟住你喺上到去遊輪之後嘅話，又突然之間有另外一啲咁嘅嘢啦。上邊坐遊輪嘅人，除咗呢對嘅model 嘅男女朋友之外嘅話，全部非富則貴。 係。 全部都是有錢人嚟嘅，咁你就喺上面就見到有好多一啲就係階級觀念嘅嘢啦。即係例如有錢人個老婆。叫个侍应嘅就系、是、你落嚟同我一齐浸水，咁、人哋就要做噶啦，因为顾客永远是对的嘛。咁同埋就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嗰个男 model， 佢话即系除晒衫咁喺度晒太阳，佢又会觉得佢自己好理所当然啦，系咪？但佢只要见到有一个喺船上面做嘢嘅人，佢因为太热啦，佢除咗件衫，跟住佢真系投诉人哋。咁呢个男人咧就冇唔可以再喺度做嘢，即系里面有好多呢啲咁样 嘅，好唔公平， 系啦，好唔公平，好唔公道嘅嘢。有钱嘅就好似大晒，又也文也武，想点就点， 冇错， 呼风唤雨。咁你睇到呢啲咁嘅嘢，你会觉得 其实好唔舒服，但系又真实， 唔舒服，但系又真实啦， 冇错嘅。 好啦，点不知就去到一个峰回路转，我谂都冇谂过 嘅，我都冇谂过。 船长晚宴，如果大家有去过一啲嘅就系即系。呢啲咁嘅即系遊輪嘅海上假期嘅話，佢必須係有一個就船長出嚟同所有嘅一啲乘客有一個嘅晚宴嘅。點不知好唔好彩嘅嗰日咧，狂風大作，當然啦，大家就哇搞到嘔到周圍都係啦。重要嘅就好好好笑嘅就係，竟然俾海盜咧就上嚟就劫咗嗰度船啦、哎，所有嘅人咧又流落荒島啦、 嗯。 好啦，跟住你流落荒島之後嘅話，所有嘅嘢咧又再 扭轉曬， 係扭轉曬， 有錢嘅 第一個嘅就是身份嘅大轉移啦，身份大轉移係乜嘢？你去咗荒島嘅時候嘅話，我話知你喺遊輪上面你係有冇錢或者點樣都好，因為嗰度冇資源，乜嘢都冇嘅話，擁有資源或者有求生力量嘅人嘅話咧，佢就係、是。 佢就係、是、大佬啦，係 啊， 係咪？咁跟住咧，佢就係擁有資源嘅，佢就大曬，但係大嘅喺到荒島嘅時候，佢咧果然嗰個係一個清潔工。 係。 咁點解嗰個清潔工佢大曬咧？因為佢識捉魚，佢、可以生火，仲有嘅就係、是。佢咩都識，仲有嘅就係嗰個救生艇係佢住嘅，佢平時嘅就係住喺嗰度嘅，裡面有水，又有餅乾， 有皮， 所以去到嗰度我就係老闆。 你嚟求我， 你嚟求我啦！ 我覺得好好睇， 錢係冇用噶啦， 冇錯，錢冇用噶啦，你幾巴閉冇用噶啦。總之你去到個荒島嘅時候嘅話，有資源嗰個人就大曬，佢想點都得，甚至乎佢要個男 model 做啲咩嘢都要， 慢慢陪佢。係 啦，跟住俾人笑啊，好好笑嘅。咁跟住到套戲咧，我就覺得係。有啲長嘅，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雖然係三部分，但係你一路咁樣去演變落去嘅話，你完全覺得嘅就係係好好笑嘅，亦都好荒謬嘅。話説仲有嘅就係、是、裡面咧做 Yaya 咧，即係嗰個女 model 啦。好不幸，呢個係佢嘅遺作啦。因為雖然佢年紀好細， 係 啦，拍完呢套戲之後，咁就做咩？就因為有病，咁所以咧就三十幾歲嘅話就已經離開咗。所以我覺得佢就係一套我估唔到嘅，好好睇嘅，即係比較荒誕同埋荒謬嘅一套電影。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嘅話都可以望一望。 戲名係咩話？ 叫做《上流落水狗》，英文咧就叫做《Triangle of Sadness》。 嗱，我睇個版本，我補充翻少少先，就叫做《瘋狂副作用》。富是富貴的富， 你這個分別的就是不同的譯名，你這個應該是台灣地區的譯名。 是，那另外一場戲， 香港不是， 我覺得很好看的，就是個船長他喝醉了，跟俄羅斯那個有錢佬就在那裡，在那個船長晚宴那裡，兩個在那裡聊天、吹水，在那裡亂噏無謂，然後走埋進去那個船長的房那裡，按著那個 loudspeaker 在那裡講他們，在那裡發揮他們的偉論，我覺得好精彩，成套戲 其實裡面 佢 乜嘢都已經講曬，即係武系社會係點樣啊？一個普通嘅社會究竟點樣階級觀念啊，或者係啲政治上面嘅一啲嘢，其實佢裡面佢都好大膽嘅，講咗好多嘢。你講緊嘅係講緊嗰啲即係啲國家嗰啲政治上面嘅嘢。 好，自己發掘啦。Okay, 好，多謝推介。跟住馬小強啦， 我睇一套咧就又好冷門嘅印尼嘅搞笑片，就《Big Four》四大殺手。呢套戲咧有啲香港電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影子，就係、是、講四個嗰啲所謂殺手，就係、是、俾一個養父收養嘅，就培訓佢哋成為殺手嘅。咁但係咧呢個爸爸咧就最後俾人殺咗，然後佢有個女，呢、这個女咧就叫迪亞。咁佢呢個女咧就做咗警察，咁但係咧佢親眼睇住佢爸爸俾人殺死咗。然後咧，佢懷疑係其中Big Four嘅其中一個。咁呢套戲咧，我第一次睇一套印尼嘅電影。咁我覺得咧，如果係印尼嘅電影，我真係比較少睇。佢哋嘅製作，我覺得都幾好睇。但係咧，我又嫌嗰啲男女主角唔夠靚仔靚女嚇、因為你又諗下啦，那個女仔還可以，但係嗰個男主角啊，其他嗰啲殺手咧。就我就略嫌稍稍唔夠嗰啲。 點解咧？即係呢一類型嘅電影，點解你要覺得嗰啲男主角要靚仔咧？ 嗱，因為佢嗰個咧係頭髮披肩啊，鬍鬚邋遢啊。 唔係啊，係呢一類型嘅電影，點解你要佢靚仔？因為其實有時我哋可能係有一啲，譬如講初戀，咁你個男女主角你一定要靚仔，你先至會投入啊嘛。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講緊呢一啲即係咁男性嘅電影，嗬，又未必真係需要。 嗱，因為我如果作為一個觀眾咧，我睇印尼片咧，我都想睇啲靚嘅嘢嘅。咁佢嗰啲景好靚嘅，因為話佢哋走咗一個島嗰度，咁全個印尼咧有好多樹林啊。但我就覺得，因為個男主角 總之你講佢唔夠靚仔啦， 因為個男主角最後 期望唔同啦， 最後會同嗰個女主角咧有啲愛情線嘅。咁、我就覺得係即係爭咗少少， 即係起碼似你咁先得噶嘛。 冇錯啦，最低限度 就係因為唔似 佢啊， 就係、 是、 因為唔似 啦，所以 爭少少， 所以我就扣佢兩分啦。 OK 嚇，咁成個故仔咧，其實個橋段都唔算好新，就講嗰四個殺手。咁後來咧就因為逃避呢個女警，因為個女警以為佢哋殺咗個爸爸嘅，咁啊四個人就 搞笑啊，定係驚險啊，定係搞笑嘅？ 搞笑加搞笑加搞笑加驚險嘅呢套戲都話真係好似港產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 追女仔 五福星啊， 五福星 開槍啊嗰類咁嘅。 咁嗰啲使咩要男仔 靚仔 啊？ 但係因為佢如果同個女仔有嗰啲愛情線咧，我覺得。 稍稍係咪好少少咧？因為好似成日都冇洗頭。 阿廖展強咧對咧愛情戲咧好要求高嘅、愛情動作戲都要靚仔 嘅，係咪先？愛情動作戲就一定要，但係你講緊呢一隻，譬如可能你講，我以為係咩咩英雄本，如果你講到嘅就嗰啲咩咩咩福星電影嘅話，咁更加唔使啦。我哋香港睇開嗰啲係 啊， 都唔係靚仔㗎。 但是如果因为佢有爱情，如果佢冇爱情唔紧要，系、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啦。 得明白晒。 咁但系咧，全个戏咧，如果睇我第一次睇印尼嘅电影咧，我觉得佢嘅制作系真系算好好啦。咁又系要枪林弹雨啊，跟住又系有一啲以前我哋睇一啲戏咧，就系、话哇，我打呢一锤之后咧，跟住咧啊好痛啊咁嗰啲嘢咯吓。咁、但系如果呢啲係以前最興嘅搞笑嘅橋段， 係知道知道， 係啊，咁 就誇張嘅， 誇張嘅。咁、但係呢套戲咧，聽講都幾受歡迎喎。原因就係話 喺印尼好受歡迎， 全球都受歡迎嚇、叫做 Big Four 係四大殺手。咁我覺得如果你 點解啊？點解咁受歡迎啊？ 因為佢覺得咧呢套戲呢個題材好新啊、我唔知點解佢哋認為好新、但反正咧佢哋覺得啊，幾特別喎！一套印尼嘅電影。 不過咧，你覺唔覺得笑料都有時代性同呢個地區性？即係 有 啲笑料，以前你覺得好笑咧，而家再睇可能你已經覺得唔好笑啦。係 啊， 譬如見到人跌低咁，可能啲人覺得好笑，咁而家就可能覺得冇笑。 呢啲好差嚟， 同埋有啲地區性，有啲地方會覺得呢個笑料好笑，但去到另一個地方，我哋又唔覺得好笑，就係咁咯。 冇錯啦。 所以其實有時我會發覺就係噶，譬如好似早一輪我哋睇《泛氣攻心》咧，我會覺得我好擔心嘅，因為你裡面有好多嘅就係你。是本身是关于就是香港的东西 本土 东西，如果你说、即你要去到一些 不是这个地方，你明明他在讲什么东 西、是吧，即是有时候我们看美国的笑片，有些我都不明白， 是啊，有什么好笑呢、是吧，不知道他不明白他笑什么 东西、好，推介多谢。十二点钟之后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和你来一个2023年讲下健康， 没错了，怎样可以再吃得健康一点，或者再生活得健康一点的，一阵间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才听谁分担，不过寥寥数行，全求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自己收藏，不得往前仰，空交玲珑月光，遗忘是我走笔也阑珊，红颜如霜凝结的过往，轮回花开谁遗憾，若霜又将路遥漫长，见闻是谁在在西壁而荒，却找到你无人问伴，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生恨无言，你说落别太难，窗外孤情幽兰，琴声平淡孤单，我们散了几颗离散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曲生恨无言，你说落别太难，何苦人尊小生命生活。 三更有爱，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 Sarah 李丽蕊啊。新的一年的话，我要为家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令到自己身心都更健康，因为呢如果你不舒服的话，除了自己辛苦之外，家人呢是最担心的。希望除了我健康之外的话，大家在今年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整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粉碎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挑人，有效震慑外部势力以台制华行径。宋涛又话坚决相信，只要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同心同行，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另外，海协会会长张志军亦在《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寄语，代表海协会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问候和祝福。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一股微弱的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至明早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干诺道中有渠务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咧，快线仍然系封闭嘅。咁就系干诺道中有渠务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文华里快线系封闭。在九龙啦，宝灵街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啦，仍然都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全线需要封闭嘅。一大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啊！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更有爱。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啊，新的一年我决定为屋企人而做好自己的一件事呢，就是睡多啲觉啦。因为平时佢哋睡觉嘅时候我未返屋企啦。到佢哋瞓醒嘅时候，我一系就起咗身，一系就出咗门口，搞到佢哋都担心啊仔休息够唔够㗎。所以新一年我决定休息多啲啦，啲家头细务交俾你哋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丁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好，石淡酸喎，你今日带咗个男仔过嚟嘅， 系啊， 好靓仔啊， 佢想介绍俾我， 我有睇得出，先一步同你深深啦， 系啊，翘晒手，我见到 啦，拖埋手添啊， 你小心啲啊， 系啊，我一定会。盯住 系啊，佢啊，好咩 啊？飞唔出个手指啦，我所有罅佢都飞唔出。我话你知，我 插咗条罅， 咩罅都飞唔出。 小心啲啊，就接租啦。 啊，你而家得一条租啦。 系今日真系好开心啊！ 当 然啦，你话新年嘅话咧，喂，但 系 好犀利喎，马家姐 抢先一步啊， 抢先一步， 冇力想达到啊！听到啦， 你都有听到系 咪？系啊， 佢将你拎诶一阵间谂住咧会介绍俾我哋嘅嗰个汤 咯， 佢加嚿肥猪肉去煲啊， 系咪噶？ 我加咗啲骨落去， 加咗啲骨， 真系咧， 真系骨， 你想佢而家俾翻一个即系赛后检讨你啊，定系一阵间先至俾啊？ 可以，我讲完个食谱，跟住佢即刻。 好啊，好 是吗？ OK， 好。其实2023年呢，我们都希望呢，就是就着我们的淑女关注组啦。我们三姐妹呢，总之的就是秉承住我们的精神。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呢，都一样是 健健康康。 又靓又 fit， 是啦，又 fit， 是啦，又大的，应大就大。应小的就小。就瘦 啦，我已经大定啦。 可以再大嘅， 真系大定啦， 冇大定，即系对眼啊， 个 眼可以好大噶嘛，你知噶啦。好啦，今日就我哋要讲讲嘅就喺2023年咧，俾自己一个咧就系健康嘅 plan， 系 咪啊？ 新年嘅开始，我哋即系设立一啲健康嘅目标，就系最好嘅时间啦。 好， 系啊，咁我哋可以讲下设立目标啦。唔知啊，马家姐会唔会话新年为自己设立啲健康目标啦？ 我嘅目标就系跟你嘅目标。 是不是跟到先？我有八个健康目标啊！佢嗱，今年承应承咗噶，系啦，我哋要监察 住监督我。 其实简单啲，佢嘅目标就冇目标啦，即系跟人哋嘅目标啦。马家姐就曳噶啫。好啦，咁不如先讲讲嘅就系话我哋有啲咩嘅大计啦，系嘛？ 咁我哋即系有八个目标啦，都讲易话易，讲难话难嘅，其实系啦。咁我哋讲第一个先啦。咁啊，拣多啲新。新鲜啊，圆形嘅食物啦，唔系真系 唔系四方形唔得， 即系唔夹讲。 你嗰啲长条形嗰啲食少啲啦， 我食三角形，我专嗒三角。 咩叫圆形食物？即系我哋讲紧 whole food 啊，即系你系种出嚟嘅时候，即系菜啊， 佢系咁嘅样啊，咁咪冇加工。 系啦，少啲加工，少啲腌制啊，即系鱼啊、肉啊。 圆形食物 系，咁系啊，真系唔讲点会有得笑啫，系咪？ 啱嘅， 系啦，圆形嘅食物，即系新鲜嘅食材咧，其实可以降低即系患慢性疾病嘅风险嘅，咁就好有用啊，系咪？ 系 呢个都得啊，我觉得 好容易， 食少啲加工食物 系啦。 其实仲有好多嘅话，例如白米啊嗰啲，即系精制嘅，我哋都直食少啲，系咪？ 即系拣多啲全谷物嘅，即系碳水化合物。 唔好食咯，麻家姐， 唔系 话呢啲 饮水流水啦， 咁啊唔得，饮水流菌啊，煲滚先啦， 圆形啊嘛，你话即系佢根本流出嚟系咁嘅，系啊，即系饮坑渠水都得啦。 佢系咁噶嘛，我唔过滤噶啦，唔理啊。OK， 第一个嘅就系要食一啲嘅就新鲜嘅同埋圆形嘅食物， 系 啦，好。第二个， 第二个咧就喺屋企煮多啲饭啦。咁其实就话即系屋企每个礼拜食多个午餐嘅时候咧，其实可以降低呢个肥胖率咧系28%嘅。吓，系啊，因为 咁严重， 系啊，即系点解咧？即系你屋企食相对嚟讲，你落嘅油啊、盐啊、调味啊，即系会少啲噶嘛。系啦，咁即系成个即系饭局，即系嚟计咧，你所嘅。即係總嘅卡路里係會低啲嘅。 哇！好震驚喎！你講緊28%， 好高啊！即係接近30%， 30% 喎，係啊， 咁肥嘅咩？ 咁因為即係疫情期間咧，即係好多人都練成咗一個即係好即係廚藝好勁嘅，咁所以即係屋企煮飯咧都唔係太難。即係當然係講緊健康嘅煮食方式啦，即係少啲煎啊炸，即係多啲蒸啊焗啊，係啦，快炒啊嗰啲咁樣嘅。 換言之嘅就係。少啲外賣啦，係咪？不過咧，我係贊成嘅。我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咧，我就一定係喺出邊嗰度食早餐。唔知點解嘅話咧，喂，路肥肥肥肥肥都好緊要。你見證住我噶，馬家姐，因為嗰陣時候我仲同你食早餐嘅。 哦，就係馬家姐帶壞你， 又唔係佢帶壞我嘅，係我自己至今墮落嘅。 你係都要話我嘅， 因為你有份啊嘛。 係啊，其實我自己至今墮落，跟住我就發覺真係唔得，好肥啊！我好短時間。真系肥咗10磅啊！啲腹开始窄啦，我就知死啦。咁跟住你话唔好啊，你唔好喺出边嗰度成个朝头早就食嗰啲早餐，因为佢比较大份，同埋真系比较油。咁我就唔想嘥嘢，咁我就食晒。咁跟住收尾我就自从喺屋企自己食咗之后，咁慢慢就瘦翻啲啦。 即系你真系睇到个分别嘅， 睇到个分别啊！啲裤就着得翻啦，而家 非常好。系啦， 好咁啊，仲有冇其他嘅？ 咁我哋第三个咧就减少饮汽水嘅习惯。 我唔系好饮， 唔饮汽水啊，大家都比较好，系啦。咁因为始终汽水即系糖分比较多嘅时候咧，其实都增加咗即系患肥胖啊、脂肪肝啊、心脏病啊、胰岛素阻抗同埋蛀牙嘅风险。 系啊， 汽水咁差咩？ 系啊，好 糖分啊嘛，因为一罐喝。即係汽水有氣嘅飲品，咁係啦，咁所以咧都係即係個糖分好高，你飲一罐咧，其實都超咗你一日所需糖分嘅大半咁樣。 我想問啊，蘭，其實咧，如果係一罐咁嘅汽水嘅話，你係幾多粒糖嘅喎？ 可以去到36克嘅糖，咁5克一粒，係啦，6×5=36×36，即係6×5=30。7×5=35，7粒幾？ 你計乘數表啊，即係幾粒啊？ 即係剩一啦，36×35，剩一你唔講。 即係總共有成6、7粒糖咁多， 可以好誇張， 好嚴重喎。 我絕對同意大家真係講啊，有個姊妹佢個小朋友日日飲一罐汽水，結果6、7歲棚牙爛曬， 係真嘅， 蛀牙係啊， 我都試過以前 唔好啊， 冇錯，我有個姊妹仲要係嘅就係。是无汽水不欢，是不饮水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觉它又肥了，但问题还有的就是牙全部要剥晒，要整牙套，好得人惊。 所以蛀牙可能大家有时会忽略了这点。 很惨的蛀牙。 咁如果我饮了汽水之后我即刻刷牙呢都不得。 其实呢 帮不到很多。 是啊，都即始终你都会侵蚀了的嘛。 是啊，即是那些实验呢倒换可乐落个马桶到呢拿走晒那些污渍。 因为始终你饮汽水都不好啊，咁多啲糖分。 好啦，唔饮啦。 好啦，好。另外仲有呢 咁跟住第四点呢就去到减少饮酒嘅。 呢个一个月一次半次啦， 一次半次， 系几多为之系要？ 我哋讲话男性咧就一日唔好超过2个酒精单位，即系2杯红酒啦，就一杯就等于150毫升就为之一杯。 杯你嘅意思系 150毫升， 150毫升 系啦，少咁女嘅就 cut 一半，即系1个酒精单位。讲紧每一日 都倒泻咗， 个杯大啲得唔得？ 唔系，你应该拎个细啲嘅杯，你斟落去感觉上大杯啲嘛。你拎个大嘅杯，你斟个少少，你就唔冇咁开心 啊。有时我都觉得系啊，系啊，你逐杯咧，即系你饮完之后，你可以再饮多杯，用啲大啤仔咧，啤酒 杯 咧，系可以饮10杯咁样，我哋会开心啲咯。 咁啊，减少饮酒精啦。 酒精有咩唔好咧？ 酒精其实对即系好多都唔好，即系对个肝唔好啦，系啦，即系饮得多嘅话会令到个思路唔清晰啦。 呢个 OK 啊，我咁聪明。 咁马家姐系啊， 我可能中咗酒精毒。 即係外在制勢嗰啲咧， 鬼整佢。 要更加呆咧，新嘅一年更加呆嗰啲咁，其實都唔好啊。 係啊 ，OK， 酒精就少啲啦， 少啲酒精。好，咁去到第五咧，就係唔好盲目去跟風做一啲極端嘅減肥法。即係我哋其實有版主碗嘅馬家姐，上年盲目去做一啲減肥法，變咗越減越肥，係啦。即係你做嘅時候，你可能 OK，但係你一唔做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反彈。 係咪啊？係咪啊？馬家姐有冇肥翻啊？有冇比以前？唔系，佢都系差唔多有个肚，都系九个月咁咯。 其实我真 都仲系生唔出， 唔算肥，但系个肚就系胀。 咁都系叫肥咩？你个唔算肥，个肚叫胀 系乜嘢啊？即系如果你有个 client 嚟睇 肥胖啦，呢个点样唔算？ 听唔听到啊？ 咩叫中央肥胖？ 点 解唔叫肥咧？ 佢就 系 肥嘅地方唔肥， 系 啦，应该系咁样，系咪啊？ 但系我有懒。 呢个唔计嘅， 系啦、okay, okay, okay, okay. 其实佢呢个系叫中央肥胖、 啊，目测已经知道，唔使度， 系咪仲会对身体唔 系咁好啊？其实更加唔 好 噶， 点解咧？ 因为中央肥胖，你即系啲脂肪包住咗啲内脏嘅时候，你会容易有脂肪肝， 系 啊， 好恐怖噶， 系啊，所以真系马家姐要真系好好跟住呢个新年目标啊！ 但系又唔好盲目、啊，系咪？要跟一啲嘅咋？系又嚟啦，同后边、 啊、又去拖手，真系，哎呀，真系 你两个真。唔要得 ，OK， 唉，我就咪唔忙。好啦，咁其实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唔好摄取过量嘅酒精啦，唔好盲目跟风去做一啲就极端嘅减肥法啦。另外仲有冇啲咩嘢咧？ 第六咧，我哋去到咧就系坐少啲。跟住喐多啲，係啦， 呢、哦這個真係幾好。 係，因為你諗下，其實有啲人冇去計算嘅時候，如果你真係坐喺 office 去做嘢，或者坐喺屋企，有時一唔覺意咧，你一日可以坐到十個八，即係十個鐘或者八至十個鐘出嚟都唔出奇噶。 係、嗯、 啊，係啊。 咁恐怖啊！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即係我哋都建議，譬如你坐一個鐘，可能去行下，有時去下洗手間啊，嗰啲喐動都係有好處嘅。 嗯哼，係啦，嗯。不過坐係真係嘅，有好多人話呢啲慢性疾病都係坐出嚟嘅。 係啊，咁坐翻嚟嘅。飽啦，即係即刻坐喺度或者攤喺度都唔建議。咁可以即係好少嘅一個動作咧，就係 散下步， 係啦，散步十五分鐘。 嗯，即係你建議嘅就係食完飯之後咁，唔好即刻坐， 冇錯， 就去行下，就跟住就十五分鐘到， 係啊， 咁樣會比較好啲。 冇錯。咁啊，馬家姐有冇食完即刻坐啊？ 我冇， 我冇， 佢即刻瞓，即刻瞓會唔會好啲啊？ 人哋有個男朋友，新男朋友喺度。 所以个肚咪就系咁咯， 又揸手仔啦， 系啊。 咁人哋啱啱开始啊嘛，黐前啲啊。 O K， 即系其实呢样嘢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都好少嘢啫， 系 嘛？食饱嘅时候，跟住之后 就 行十五分钟， 系啦，即系持之以恒系好重要。 我真系冇谂过呢一样嘢系真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啊，边个讲过咧？发哥，发哥有一段时间咧都肥嘟嘟嘅，跟住佢就话开头嘅时候就 系 食饱之后咧就去散步，跟住你散步完之后，佢而家开始你谂跑山啦， 啱啊。 系啊，呢、這个都可以去向佢学习。 系啦，冇错。 好，仲有冇咩？ 咁跟住第七个咧，就是、要瞓好觉啦，即系重质又重量，即系你个时间你早啲瞓啦，同埋瞓嘅过程，你瞓得熟唔熟睡都系好重要。因为 我控制唔到个懒，有时 即系令到自己首先个睡眠个时间要够先啦，即系 点样为之够？ 成人嘅话，我哋就七至八个钟啦。 哇，瞓唔到，我真系瞓唔到咁多。 瞓唔到， 你得唔得啊？ 我 马家姐，吓、我好少瞓到 好少瞓，咁、你哋瞓几个钟啊？通常 我五六个钟头到啦， 五六个钟 顶榜，我就会醒噶啦， 系 跟住我逼我自己啊，再瞓再瞓，但我瞓唔到嘅， 系 啊，咁咯， 系 希望咯， 系啊，希望多少少七个钟啦， 七至 七 七 至八个钟，咁细路就会更加多啲嘅， 系 啦，九至十个钟，有啲B B 嗰啲咧，即系十至十二个钟都会系 我 B B。 咁佢要瞓十二个钟啊，系啊，呢个 B B， 咦，我好多 B B 呢个巨大 B B， 系啦 ，Honey 啊，呢 B B 啊，咁样佢一样瞓好多，你唔好怪佢 啊。所以我成日瞓嘅。 OK， 呢个真系好。 咁我哋去到第八，即系最后一个好简单嘅，咁啊可以揾一个自己中意做嘅运动啦，或者活动系啦，喐动嘅，即 系 唔需要话好 即係好困好難去做嘅，即係譬如行山啊、踩單車啊、游水啊、 散步啊， 係啦、 嗯。 最緊要咧就係你一個禮拜都可以起碼做到一次，最起碼嘅、嗯，即係可以建立咗一個我哋講嘅即係每個禮拜都可以做到嗰、那個 習慣， 係啦，係、啦。 但我想問嘅就有冇需要話，即係有人同我講過啊嘛，佢、就話點樣都好，你做少少個運動咧，起碼要出微汗，或者佢就係好可能嘅就係你喺度散步都好嘅話咧。你要起碼講唔到，即係唔係講唔到嘢，同可以同人哋講到嘢，但係你唱唔到歌，即係有類似啲咁樣嘅標準嘅，有冇呢啲標準俾我哋？ 即係中強度少少，即係你未開始做個運動嘅，你當然就係慢慢先啦，你唔好一下子就做到好氣來氣喘咁樣。 大家知道啲好劇烈㗎， 好劇烈， 唔係我嘅，我係被動嘅。被動運動嘅嗰啲叫做你識唔識㗎？ 即係。 咁又唔系咁好啊？ 系啦， 系啊， 都唔系自愿， 关人个咩事啫？ 呢啲系要自愿嘅， 系咯，自愿啊嘛， 自愿嘅。 其实我都愿嘅，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OK， 咁点样为之 OK 啊？ 咁其实咧，我哋 出汗、啊、 出少少汗系好嘅，即系你有个心跳加快少少咧。即系咁，其实我哋。其实建议咧，一日系做30分钟嘅运动啦，即系你冇开始做过咧，你当然系10分钟咁样慢慢加上去啦。 好，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强度嘅运动，即系你做开咗运动啦，你可以做少少强度嘅运动，即系呼吸会快少少啊，心跳会加速咗少少，即系流少少汗啊，嗰啲都可以，即系建议去慢慢即系潜。即系慢慢 进步渐进， 系进步 鬼，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嘅， 系啊， 好 ，OK， 好啦，咁我哋一次过讲咗有好多个唔同嘅一啲计划啦，咁大家喺2023年嘅话可以定立一啲目标， 冇错， 系啦，咁而家哎好辛苦啊，我觉得消毒 休息一阵，唔系嘅，咁我又问下你啲问题先，你话 想 嘅，你话。笑得好辛苦，其实唔系嘅。我又想问一下你哋咧，大笑咧可唔可以减压？ 可以， 可以啦， 非常好。咁点解咧？ 因为唔知道大笑啊，好似做运动咁样会出汗，同埋横膈膜会出汗， 系啦， 系啊，做运动系 啊，仲有咩咩安多芬啊， 系啊， 啱嘅， 唔系安多 贝多芬啊，分泌出嚟啦， 系啊，开心噶嘛， 啱啊，啱啊，系啊，即系大笑咧，其实可以产生即系身体嗰个减压嘅荷尔蒙啦，咁所以咧，即系听多啲风骚咧，就会大笑，就会令我哋会减压。 阵间有个饭盒俾你嘅出边， 有噶啦， 咁系 即系 未嚟到。第二个咧，嗱，以下边一个情况咧，系会因为肥胖咧，去带来一啲不良嘅影响嘅。第一就系失眠。第二系高血压。第三系 I Q 低。 我即系以上皆是。 好心你作好啲答案啦， 系咯， 要低你都咁求其嘅， 求其 啊，就系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你 系。 即系支持下你咁嘅啫，你醒啲啦。 咁你咧？ 高血压 系啱啊，系啊， 高血压系噶， 系 高血压冇错，会带嚟嘅对身体嘅一个最大嘅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嘅。 知道 系啊， 唉，休息一阵先啦，我做啲被动嘅运动先。 你又做？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won,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哇！呢一首非常之好听嘅 Moon 听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啊将时间咧已经带到系12:27，大家听紧嘅就系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嘅。好啦，翻嚟嘅话咧，我哋就同大家有一个食谱要同大家介绍一下个 好味嘅汤水，啊、我哋有呢个叫红栗藕汤，系啦。咁啊，红 咩话？ 嗰啲将嗰啲字简化晒， 即有寓意噶。新年咧，我哋红啊嘛，即系红运当头啊嘛， 系 啦，栗咧就要有自律啦。头先我哋讲。即是 set up 那些目標 是 啦，咁偶呢就偶然下自己去放肆一下都會開心的、 okay， 我幾怕他說我啊 什麼啊見到你就偶啊 老偶 你今日春風得意啦你後面有個 baby 油炸 油炸就一 啱啱開始， 明嘅明嘅，好，我哋講翻湯水先。 好， 咁我用蓮藕用咗一條啦，咁我用咗380克啦，栗子就用咗8粒嘅，就去咗個殼啦，又keep 翻啲皮去煲嘅。咁大約75克啦，紅蘿蔔一條啦，又係240克啦，用咗。冬菇就用咗細粒嘅10粒，咁啊大約17克，即係乾嘅時候。嗰、那個重量，花生咧用咗50克，咁啊水啊1500毫升，咁、首先咧將啲冬菇咧去浸淋咗先，即係用暖水浸。 你要唔要噶？ 要噶，好嘢嚟噶，係啊，纖維豐富。咁、然之後咧就將水咧加曬頭先所講嘅所有材料咧煲滾咗先，跟住慢即係、就是、慢火再煲1小時，咁啊上碗享用啦。咁、馬家姐話。加咗啲骨咧， 系啊，嗱，我因为我都系好中意莲藕嘅、我就买咗一节， 系、 因为你个话一条咧，我唔知道你咩意思， 几大条， 咁大条， 系， 唔系有时而家啲莲藕真 系 好大嚿， 系啊，系啊， 系 啊， 粗啊， 冇错， 我就一嚿，咁跟住红萝卜我又要就一条， 系系， 咁、我就栗子都有嘅、全部都有，我系 红枣咧。 红枣10粒， 红枣 咁多啊！ 系啊，去埋嗰个云，冬菇有几粒啦，我冇你咁精准话记得咁样样。咁我就加咗肉， 系、 因为 应该得啦，加咗肉咩都好入口噶啦。 同埋我拍咗两嚿大姜落去， 系嗱 姜， 系啊。 唔係好啱味啊嘛！ 唔係喎， 你加嗰啲骨咧，其實你煲出嚟已經又加花生又加骨，其實就唔建議，因為油會比較多。所以即係你下次加骨就唔使。 飛水 哦，明白明白，好咁啊， 好 快講， 真係 好 飲， 真係好飲，可以試下嘅。好快講嗰個蓮藕咧，其實有好嘅抗氧化劑，越煲咧就越出嘅。咁所以即係可以即係試下嘅。 多謝曬，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目前面对冬季服务高峰期，市民在急症室求诊的轮候时间会较长，预计未来几日会继续繁忙，以调动人手应付。医管局急症科统筹委员会主席徐石汉表示，过去几日每日平均有4000多人到急症室求诊，约有1000人要入住内科病房。每间公立医院内科病床的使用率达到115%，个别更加是130%。呼吁病情较轻市民到私家医生或者私家医院求诊。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表示，在香港和内地通关初期，应该给有紧急需要的市民优先前往内地，其次是将配额给予商界，期望商界每日可以有5000至6000个名额，给有在工业贸易处登记的公司申请，不必抽签。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通关初期可能在配套上出现困难，例如交通方面，为免出现混乱，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是合理做法。对于当局可能要求通关人士要预先进行核酸检测，取得阴性结果才能够通关，史立德说，现时香港推行疫苗检测的推行核酸检测方面快捷，相信有关安排不会对商界带来影响。但如果两地在检测结果方面的 CT 值都统一标准会更好。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话：，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的解释，冇扩大行政长官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形容只是画公仔画出肠，讲明他哋点样使用法例赋予的权力。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个人认为，如果国安委按政策原则决定不具备本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不能参与国安案，亦属无坏，因为香港不缺乏律师处理有关案件。墨西哥北部一座监狱遇袭，造成十名看守员同四名囚犯死亡，十三人受伤，至少二十四名囚犯越狱，当局正彻查事件。事发在奇瓦瓦州华雷斯市，昨日上午七点左右，一批携带枪支、乘坐装甲车的犯罪集团成员袭击一座监狱，当局其后控制局势。检察部门发布的公告又话，監獄遇襲前無幾耐，華雷斯市發生兩宗針對警察的武裝襲擊事件，都被警方擊退。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嘅氣温21度，相對濕度60%，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继续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宝灵街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上海街同庙街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咁啊，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其他封路啦，喺港岛筲箕湾道有电车路轨工程，筲箕湾道近爱秩序街咧来回方向快线都系封闭，只系准咧电车行驶。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感受路路平安。另外消防处都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劇中思源后天因为家庭变故而同精英女性顾清如产生巨大的人生差距，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走向亦都越发未知，亦都提到每个人的幸福标准都不一样，希望透过劇中几位人物对感情的真诚表达和追求，能够让观众从中寻找属于自己幸福的定义。 国剧830心居 1月3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希望大家听完呢个淑女关注组咧，身体更加健康咧，饮多啲好嘅汤水啦，唔好嗰啲被动式运动啦，主动运动都要嘅咁样。 听我哋， 我梗系偷听啦，我系忠实 fans 啊， 冇办法噶嘛。 咩都冇办法啦，你系咪先？ 系啊，被动同主同地一线之差嘅啫。 被动或者嗰啲唔动嘅运动， 冇错啦， 不动的运动吓，冇错， 不动 系啦， 不动我不动。 咁啊，但系咗呢个新嘅一年咧，咁有唔同嘅东西会有新嘅面貌嘅。咁啊，一阵间今日咧试下片段人间会由三个唔同故事串成。 哦， 留意咯啊！三个短篇故事串成都系关于爱情嘅。 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侮辱我的心甘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吧，我最爱的已默记，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心灵的气味，冲击的气味，难呼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骑在我上不亲你，期望你不阻挡。怪他太离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生疏的气味，这么的刺鼻，难靠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 人间，你爱我什么？啊，各位朋友，以下呢个问题，你嘅女朋友或者你老婆有冇问过你呢？ 你点解会中意我嘅？ 咁简单个问题，你梗系懒醒话，因为你够靓咯。啊，你以为你赞佢靓，佢就一定好开心啊？错啦， 咁即系话咧，你只系中意我个样啦，咁即系话，若果咧我第时有个老友啦，变得丑样咗啦，我老咗嘅时候我丑样咗啦，咁你系咪会即刻搵到第二个啊？ 嗱嗱嗱嗱嗱，即刻就中招啦，睇你点翻身点答。咁如果你唔系咁讲，你咁讲又点啊？嗱，我中意你份人啦，嗱，你又斯文啦，又贤淑，人品好到不得了。 哇，即系擦鞋擦到碎膝头哥咁，一定开心唔撞板啦，系咪？ 啊，咁咪即系话，如果遇到第二个好似我咁嘅性格嘅人嘅话，你一样会中意啦。 唉，女人咧最中意喺鸡蛋里面挑骨头，咁答结又错啦。 讲啊，咁到底你中意我乜嘢啫？ 我都唔知噶，其实啊，爱情嘅嘢边有得解释嘅啫，即系中意咪中意咯。 嗯，好啦，咁我问你啦，你点解中意你架车？ 我架车靓啦，型啦，有速度感啦。 嗯，咁你点解中意你间屋啊？ 哇，我间屋啊，又阔落又光猛，个 view 又好。 咁你点解中意你份工啊？ 人工高，福利好，仲好有前途咯。 系咯，咁点解啊？你中意乜嘢都有原因噶，净系中意我，你冇原因噶？ 因为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架车，你不是一份工或者不是一架屋啊嘛。 咁你中意你架车定是我啊？ 你。 咁你中意间屋定是我啊？ 都是你。 咁你中意份工定是我呢？ 佢梗系你啦。 又好算你啦。 喂，咁你问完都我问咯噃。 好啊。 我又想问一下啦。嗯。你问得我咁开心，你又中意我咩呢？ 咪你架车、你间屋同你份工啦。 吓？咁如果我冇咗架车？冇咗间屋，冇埋份工，咁你仲中唔中意我？ 梗系唔中意啦！ 吓，女人咁坦白咁现实嘅， 吓呢啲叫做坦白啊！冇几多个女仔啊，好似我咁样噶咋，会将啲嘢讲俾你听噶。 咁如果我而家话我中意你，因为你坦白得唔得？ 一早就应该系咁讲啦。 所以话咧。男仔使乜同女仔拗先得嘅？讲咩都系佢哋赢，讲咩都系佢哋啱噶啦。你嘅责任就系听同岌头。正如陪佢买衫，咩都唔使讲噶啦。第一句就系好睇，第二句系嗱，我张卡嚟碌啦。咁会点啊？咪食晒你咯。 食晒你，你乖乖地，我实肯食晒你。两家都拖到神隻手指尾，想去天棚放飞机。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喺屋企带定个影相机，替你攞景分享地。死你饿过机，一于锡晒你，你乖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你想搬乜我做你好顾虑，冷气机都托得起，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死你饿过机，一于锡晒你，你乖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你想出街我做你好司机，送嘢疏爽冇悭皮，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 片段人间，不再作战。 Hello， 喂 ，Stanley， 老公啊，好忙啊。 哦 ，OK 啦，啱啱同阿开完会，点啊点啊，打俾佢做咩？ 你知唔知咧？我头先做咗啲咩啊？ 头先做咗咩？我又唔系啲土里面嘅虫，我又唔系嗰啲预言家，我点知啊？ 你唔知道我做过啲乜啦？诶，咁咧，你又记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啊？ 今日咩日子啊？礼拜一。 哎呀，俾你激死啊！嗱，我头先咧打电话去订咗你最中意食嗰一间法国餐厅啊，因为今日系我哋结婚三周年嘅日子咯。 啊，系系、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 点解唔得啊？ 唔去得食啊！我头先咧应承咗阿妈咧，今晚翻屋企食饭啊。 第二晚先啦、啊，我订个台啦。 唔系咧，唔可以。 唔系咩？即系点解啫？ 佢话煲咗汤啊，咁你知啦。佢买好多嘢煲，又话煲咗好多个钟，好有心机。咁唔饮唔系几好，就下佢啦，就下佢。 就佢，就佢，次次都要就佢。咁几时你就下我啊？ 哎呀，老婆佢系我妈嚟噶嘛？你佢唔生我出嚟，你边有个咁好嘅老公嚟咁样谂咪得咯？系咪？睇开啲，睇开啲。喂，嚟庆祝结婚周年咧，咪听晚先啦，一样啫嘛。 咁不如七年先啦，系咁啊！ 喂喂喂喂喂，哎呀，仲吸我线。同阿妹结婚三年，类似啲咁嘅场面，耐唔耐就会撞到。我有啲感觉，佢同我猫住玩紧拔河，我咧就系嗰条绳啦。掹嚟掹去，掹嚟掹去。虽然我自问 EQ 都唔算低，但系咁样日掹夜掹，我真惊有一日会俾佢哋掹断啦。 我问你啦，如果有一日我同你阿妈一齐跌咗落海，你会救边个啊？ 救阿妈。 点解？ 唔好咁恶，你识游水，佢唔识游水啊嘛。 好，我又问你。如果我同佢过紧马路，我突然之间有一架车撞紧埋嚟，你会救边个？ 救阿妈？ 点解？又系阿妈？ 唔好咁，唔好咁。喂，佢七廿岁人啦，行路都慢过人，点点闪得切得噶？你呢次赛跑选手嚟噶嘛？你边使我救啫？你自己跑得快过我啦，系咪先？ 好，如果我同佢一齐中毒， 哇，咁惨！ 但系面前呢，只系得一个车，有两个位嘅啫。咁你会车边个去医院啊？讲 得得，唔使咁恶。咁梗系叫你揸车，佢坐你隔篱，你两个睇医生噶啦，系咪咁啊？ 你好嘢，讲乜嘢我都俾你咬得到嘅，我费事再嚟啊！ 咁都啦，咁都啦。唉，我以为两个女人会没完没了斗落去咧，点知一件事突然之间扭转成个局面。 好嘢，好嘢！ 喂喂喂，做咩咁开心？做咩咁开心？ 中咗啊！ 吓， 系中咗啊！ 中六合彩，好嘢！中六合彩啦，买楼啦！ 唔系啊， 咁唔系中六合彩，做咩咁开心啊？ 唔系中六合彩啊，你睇下啲验孕棒 先啦。验孕吓，中咗有 B B， 死啦！ 做咩死啫？ 喂，梗系死啦！你又翻工，我又翻工。边个臭啊？唔通佢自己臭自己啊？ 咁样啊，咪揾埋奶奶臭咯。反正佢咁恨普斯， 呢啲唔系好唔 like 佢嘅咩？ 你千祈唔好咁讲噃，吓系佢唔 like 我啫噃。 哦，咁第时如果帮手臭仔，你俾翻多少少笑容，得闲去饮下汤，赞下佢啲嘢得唔得啊？唔好成日送到黑口黑面啦、啊。 得，知啦知啦，最多啦，每次去到嘅话四万咁嘅口对住佢啦。 唉，咁就叻女啦。从此内战就停止咗啦，一个亲善大事搞掂两队敌军，呢个亲善大事咪 B B 咯。 趁着少年，眉眼轻笑出千柳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 大校冲锋厅不再远，长长肉血战，军队也敢讨厌。 血流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世界大战，都不见，都不见，不见。情缘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暴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纽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燃，长长肉血战，军队也敢讨厌。我的本事本事即刻不作战，乖乖听我训练多点劝，我明我想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挥洒天没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情意再现，求其点点指尖，暴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寒战及世界大战，都不见，都不见，不见。情缘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暴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 片段人间，为了爱情。 哎，我是阿波啊，今年三十岁，一个型得嚟又唔会太夸张，浪漫得嚟又唔会太花心嘅男人。我有一个好 close 嘅女朋友，叫做 Mary 啊。我哋拍咗拖就嚟一年啦，呢一年嚟咧，我哋简直爱到天昏地暗，天旋地转。下个礼拜咧，我要送俾佢一份最有意义一周年嘅纪念爱嘅年物。哎哟， 点啫？到底系咩嚟噶？我好心急想知啊！ 唔好心急啦，呢啲神秘嘢到时先话你知啦。 啊，俾少少贴士啊！啊，会唔会系一部智能电话？但我有啦，啊，我知道一隻表， No. 我都唔中意戴表噶，啊，颈链 ，No. 嗯，你上个月咪送个颈链，哎呀，我真系管唔到，你开管啦， 哎呀，唔得啊，都话到时先话你听啦， 好衰噶，我想快啲到下个礼拜啊，系咩啫？ 呢份礼物啦，其实啦都唔系好贵，几千蚊啫，啊，买部渣渣地嘅手机未够啦。但是非常珍贵，因为关乎我身体和肉体的痛苦。我打算将 Mary 这个名纹在我身我手臂上面，劲啦！先生，你流鼻水啊？你 闻个身味的？ 你都未闻咩？你问我啊嘛？未闻个身，哎呀，系咪好痛噶，师傅？ 少少啦，不过咧，你只系闻一个英文名。痛期有限啦，除非佢叫 Elizabeth， 二世，咁你女朋友叫咩名咧？ 等一下先，唔好讲我女朋友嘅名住。你话少少痛，即系少少，即系几多咧？例如如果打一支嗰啲针啊，流感针会唔会痛好多咧？ 都会噶。 吓，我打流感针都惊痛，有冇办法唔痛啊，师傅？ 有，打支麻醉针先。 我啱啱咪话我唔，我惊打针，你叫我打麻醉针，你今日玩嘢啊？好啦，冇其他办法啦。 咁冇啦，真系冇啦。嗱，不如你送个第二样嘢俾佢啦，好冇？ 我谂到。你楼下有冇超级市场？ 有，楼下咪有咯。 得，我落去买支白兰地，我怼冧自己，饮到醉晒，咁咪唔痛咯，得唔得？ 得， 我哋加快嚟买先。饮啊饮啊， 阿生，阿生，喂，你未写低你女朋友个名字？佢叫咩名啊？你唔讲，我点问啊？ 佢叫做 咩啊？ 佢叫做 咩啊？大声啲！哦，听到啦，搞掂，慢慢瞓啦 ，baby。 问完未啊 ？OK 啦，你睇下， 吓咩话？你唔系写呢个名系嘛？吓 Terry 啊嘛？ 乜 Terry 啊 ？Mary 啊？ 你 头 先讲噶？ 哎呀死啦！你累死我啦！哎呀惨啦！我老板又咁啱叫 Terry， 如果我翻工佢见到我手臂闻咗佢个样，佢以为我擦鞋，一以为我搞机。哎呀哥，你快啲同我整走佢，整走佢！ 阿生纹身啊？ 吓， 你估印水纸啊？擦唔甩噶？ 点啊？ 都唔系冇办法嘅，啊，问个大啲嘅图案，冚咗咪得 咯。冚咗佢，咁问啲咩冚佢啊？ 嗱，听住，一只黑色嘅蝙蝠，吓，又或者一只蚂蚁， 吓， 系再唔系问个最潮嘅猪猪公仔， 猪猪公仔， 哎呀，好 Q 噶，你睇下， 哎呀，唔要啊，点算啊，救命啊！ 你为了爱情甘笑不冷静，你